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正。好啊，嗱，頭先啊， 考古啊，我哋 係啦，就講到即係笑到做唔到節目咁咧，就因為實在諗起我哋太多兒時嘅美好嘅回憶啦，大家唔好諗邪，我哋就唔識嗰啲咩東莞咩識嗰啲嘢嘅。 冇啊，東莞 係啦，嗱，咁我哋主要就係 Gary 咧，就將兩樣嘢撈亂咗，咁有聽眾都指正嘅，其實係佢就話阿黃小虎嘅叔父阿黃海交咧，係就係識呢個叫做冰火七重天嘅 舊著，就係講冰火五重天係 啦，嚇咁咧就。據其他聽眾提供的消息，就話東莞嗰個叫做冰火七重天係嘛？ 冰火係， 我都唔知啦，係啦，咁就好似冇一樣嘢叫做冰火獨龍傳嘅，好似 搞錯咗， 因為個位置唔同，其實就 呢個 就唔可以走埋一齊 嘅。 聽眾講嘅啫，其實係啦，咁亦都有聽眾話咧，就係呢個荃灣十五郎啊，應該就係嚟自呢個龍虎門嘅。 第七十八期， 第七十八期嘅系啦， 哇，真系犀利！ 咁咧就真系，我都话呢啲叫做真系我 唔系话七十九期， 七十九期 系小流民啊，仲未有龙虎门，系 小 流民第七十九期荃湾十五郎系 龙虎门系啦。嗱，好多人咧就喺个留言嗰度咧都同我讨论对金融嘅睇法。嗱，正如我头先讲阿黄伟雄同阿邓小华嘅不战一样，对西西嘅睇法咧，其实咧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嘅。等於日本的國民作家吉川英治一樣，宮本武藏這個武俠小說金庸承認是受宮本武藏影響的，其實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個是事實， 今晚都很多人去懷念金庸寫的武俠 小 說，給他們在成長過程裡面有些美好的回憶， 這個沒否定的，我意思就是等於黃玉郎的龍虎門對我在成長過程裡面都有挺好的回憶，因為我睇《射雕英雄傳》同睇《龍虎門》係同步嘅，小流民啊。咁我細個咧，小學嗰陣時咧，學完呢個降龍十八掌之後咧，第二樣學就係老妖同埋棍妖嘅絕招。咁老妖嘅絕招咧咩咧？埋個關子，大家聽眾，如果你係同我一齊睇過當時嘅《龍虎門》嘅話，你一定話到俾我聽，老妖有邊兩行絕招？其中一樣你一定係小學嗰陣時咧，翻去。曾經向你的同學施以毒手嘅， 男同學咋？ 係啦， 大佬。 曾經向你的男同學， 你要搞清楚 施以毒手嘅 女同學。 如果係嘅話，你就會明白我講咩噶啦。咁所以咧，金融嘅好與壞咧，就大家唔需要金粉咧，嗰啲金粉餅咧就唔需要咁快衝出嚟咧去 defend 佢嘅。即係正如阿鄧小華好似喎，你知唔知 ？defend 完之後，而家俾人起咗個名啊，叫做文壇陶三姑，真係慘。即係咁樣就唔應該啦，我覺得。即係咁樣起人花名就唔應該，我覺得。即係雖然好笑， 係躲， 但係都唔應該，我覺得。咁所以咧，嗱呢個金學嘅問題咧，人言人殊。 係。 有啲嘢作家佢會出咗個作品之後會修訂。當然我會明白金庸係出緊一個連載小説，係每日趕緊稿，不間去揾錢。等於劉以暢，好多香港嘅文學家雅思都係㗎，喺《星島日報》都係寫副刊㗎嘛。他們的作品都是趕報紙的排版而去不斷地追趕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是追求自己的歷史地位重要，還是你的創作生命重要呢？因為是有了創作生命才有歷史地位，因為純粹可以追求歷史地位呢， 為了追求而追求， 是的，我覺得後者已經是偏離了你作為一個作家的本業啊，即是你的導演很簡單，王家衛拍完這個《花樣年華》或者拍完呢個《春光乍泄》攞到康城大獎之後，佢一生人花十年時間去不斷揾阿張叔平嚟再剪一個新版本，director cut，director cut，director cut cut cut。咁你覺得呢個導演做乜嘢㗎？ 點解唔係攞啲時間去拍過另外一出更加好睇嘅《花樣年華》呢？而係反而不斷咁樣去呢、這個剪一個版本，嗰個剪一個版本，呢個叫做康城影展咳，呢個叫柏林金熊獎咳，呢個叫金馬獎咳，咁咩意思呢？ 不斷去重塑自己嘅過去， 你只係為咗追求你喺電影史上面嘅地位，所以我覺得係兩樣嘢。你話咁樣嘅追求係咪正常啊？咁樣當然正常啦，一般人唔係為名就係為利噶啦，或者名利兼收噶啦。但係如果你嘅歷史地位希望係一個文學上嘅歷史地位嗰陣時候 ，James Joyce 會唔會？在他的在生的時候不斷去修改自己的作品，希望追求歷史地位呢？如果是這樣就是惡不群，我就說是就是虛偽嘛。惡不群是什麼意思？ 是你講一套做一套嘛， 表面上是君子， 表面上是君子，這個就是雙茶方案出來的時候，表面上你是為香港的民主，實際上你是幫共產黨去鉛製香港在九七之後的立法會的自由嘛，還有那個民意監督的權力嘛。你以為今天是陳建波同埋大口狗去廢呢個立法會嘅咩？第一個廢立法會其實就係查良鏞。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對佢一個歷史嘅評價係全面嘅。我覺得當然我一樣好中意睇呢個《鹿鼎記》， 係 係嘛？ 繼續睇， 我繼續會睇噶。我亦都好中意睇阿蕭柏嗰個版本嘅呢個金庸小説改編噶，係嘛？就算《神龍教》我都睇埋噶，係嘛？好多人話林青霞做呢、這個。那個什麼東方不敗， 東方不敗 就好像不太對樣、即是格格不入樣，即是不好笑，即是他沒有阮瓊丹和周星馳的 chemistry 差很遠阮瓊 丹所以呢就，但是我一樣很喜歡看的，我到現在我昨天還在看的，在有線還在看的，但是我就是說你喜愛一個作者，你消費佢嘅流行文化嘅產品，同你將佢擺喺一個文學嘅殿堂，或者係一個小説創作嘅殿堂咧，我覺得係兩回事嚟嘅。其實係外國好多好出名嘅小説家 ，Jeffrey Archer 也好，或者人哋係唔會一生創作不絕，係唔會將其他佢一生嘅時間大部分係放咗喺修改自己嘅小説嗰度。呢、這個就係我最後對佢亦係一個文學家。的評語了、這個我再講一個，再講一句，再講一次，這些叫做虛偽。香港好的作者多的是，一生人奮鬥為了自己的作品奮鬥多的是，是吧？不斷創作、一路寫到最後尾都有，是吧？這個就是我經常都說你的初心是什麼，是你的出發點是什麼，是當然呢，中國人呢永遠都有一個美德的，我覺得就算那個人生前幾咁衰都好，死後呢總會呢就是為他美言幾句的、叫做為死者為， 即是不忍是去，即是有一些好有批判性的評語， 是的，已經是走了啦，咁所以呢就變咗呢，如果係即係而家嚟去評價佢呢，咁樣就永遠呢都係 over 啲嘅，我覺得即係好似俾多個俾，即係俾多個優惠佢，我覺得咁正正係因為呢，我哋從來都唔會攞金融出嚟討論、只不過係因為金融過身，咁大家亦都會一定會鋪天蓋地，好多人去感情泛濫噶啦，咁樣。咁當然唱反調就係好多人批評嘅，我覺得。但係呢個就係我自己睇法咯，其實就算 Gary 未必同意㗎。 誠實於自己啦，忠於自己啦，講翻我嘅睇法咯，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判斷啦，係。 係啊，咁但係我哋嘅頭盤已經食到去人哋食魚翅嗰陣時候，我哋仲係食緊呢個啱啱上菜嘅喎，我哋嘅主菜都未上。咁咧，今日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講呢個港大法律學院嘅問題嘅。咁呢件係大事嚟嘅，其實，即係唔係話口水戰嚟嘅。咁點解咧？就係今日咧傳出就係呢個遴選委員會咧，經過改組之後嘅遴選委員會咧，就準備咧挑選一名內地嘅學者叫凌冰。 凌冰 係啦， 凌冰， 凌冰就去出任呢個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嘅院長，就係接替姓何嗰位。咁另外一位據說就。同樣最後尾關頭入圍有兩個，一個嚟自澳呢、這個凌冰就嚟自澳洲樹理大學嘅，另外一位就係、都係外籍嘅一個候選人嚟嘅。咁咧就傳媒就話咧，呢個今次就改組咗個遴選委員會咧，就校委會嘅影響力咧就大過個院。 係 嗱，呢個又我覺得 以前就個院係去做呢個嘅主導嘅，係嚇。 我覺得其實呢個改動都幾唔合理嘅，其實。如果你是堅信呢大學的理念是由教授去自校，而不是由官僚或者黨棍去自校的話， 咁你北大冇所謂嘅，北大而家好似由黨委書記做埋北大校長都得嘅。係啊，黨委書記好似出任北大校長，冇所謂嘅其實，因為嗰個就係以一切組織都係以黨為依歸嘛。咁但係香港唔係啊嘛，咁所以咧，而家改動咗之後，令到嗰個校委嘅權力係大到去一啲嘅學院挑選嘅院長嗰陣時咧。這個就無可避免地以香港今天的政治形勢是會變成是政治黑手就是伸入去院校特別是法律學院 是有原因的我覺得 早前幾年前就是因為陳文敏做了12年的這個的院長之後就曾經說是不是會提升去做這個的副校長那就引起了牽連大波啦這樣也是因為這樣就造就了李國章入主是去做這個的校委會的主席 咁而家咧就校委會裏邊咧喺成個遴選嘅委員會裏邊咧就佔過半數嘅，即係基本上咧校委會大家知道啦，一層一層噶嘛，特首就委任咗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噶嘛，咁然後咧就委任再委任一紮嗰啲校委啦，咁當然就係同一鼻孔出氣噶啦，咁當然有少數嘅就係嗰啲學生代表啦，即係以前嘅馮敬恩啊，或者係嗰啲嘅教職員代表啦， 教職員代表 嚇，咁但係咧就始終都係佔少數嚟嘅。直接委任的佔多數，另外就是一些來自院校的代表，即是那個學院，每個學院的代表。現在這個法律學院為什麼這麼關鍵呢？因為在北京眼中，你見到港大法律學院，除了陳文敏是一個先兆來的，因為佔中之後，我相信北京是要重點打擊幾個香港的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裡面，其中一個就是來自港大法律學院的戴耀廷。咁十一月就會開審啦，佢同阿陳建文， 中大就陳建文， 係啦，中大陳建文， 港大就戴耀廷， 係啦，就係我畢業嘅社會學系啦，咁啊，亦都係劉小麗嘅畢業嘅學系啦，咁啊，社會學系咧，我相信咧就受到呢個中共嘅針對咧，未必咁嚴重，因為咧，大家知道港大法律學院差唔多係香港法律界嘅搖籃嚟嘅，咁你話中大、成大都有，但係咧，因為始終中大同成大嗰個嘅歷史好有限啊，特別係成大法律學院咧。我記得以前呢李柱明那班人一提起成大法律學院就嘴藐藐的了因為覺得他們不夠班 級數跟這個港大法律學院很不同 是的最主要就是成大裡面有兩個人一個叫梁美芬一個叫做黃桂國就主理成大法律學院就是黃桂國 你就知道那個水平是怎樣 你看到他的產物叫梁美芬你就知道是怎樣主持會議的時候可以居然許智峯只不過是提出不信任呢個律政司就驅逐佢出去喎。 同一個議案喺應該係年幾前係由公民黨提過，裏邊嘅內容係非常之類似，但係今次許智峯提出嘅話咧，就要拒絕佢提出，仲要抬佢走。 仲要抬佢走係。咁就大家睇到個質素係點啦。咁香港大家知道啦，司法界係講人脈關係嘅，法律界都係講人脈關係，咁亦都係講司徒制嘅，即係一個同其他專業有啲唔同嘅。因為其他專業，譬如你會計師啊、測量師啊。工程師啊嗰啲咧，建築師啊嗰啲咧，就嗰個師徒關係唔係咁重要嘅。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嚟講，你要做大律師嘅話咧，就個師徒咧，你個學即係你個師傅係邊個係好緊要嘅。其實 個訓練過程係好唔同嘅，係 一包括係第一訓練過程啦，即係佢好似係一個 craftman 啊，即係學師仔咁啊。個師傅手工好同手工唔好爭好遠。第二個師傅嘅人脈關係好唔好咧，亦都爭好遠。係咪？就算你係做僆嗰陣時候，你如果跟到好嘅師傅，譬如你跟到李國能咁樣。呢類嘅師傅，咁你可能咧行嗰條路都好唔同嘅，因為嗰個人對你嘅影響會好大。咁正正就因為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專業職系，一個專業，所以咧，如果你拔咗嗰條根係最緊要嘅，其實，如果你想控制香港嘅法律界嘅話咧，嗱你整嗰啲何君瑤出嚟冇用噶嘛，嗰啲小丑嚟嘅嘛，真係， 即係打爛仔膠就得，但你要佢真係。好深層次地或者根本性地影響得到香港個法律界的走向咧，就唔同。 打爛仔膠都有兩種，一種就是洪興、浩南嗰啲，粒聲唔出走埋嚟兜嘢卜死你嗰啲；一種就唔係何君瑤嗰種，入曬三袖，你埋嚟啊嗱，你信唔信我打你啊嗱，你再埋嚟啊嗱，跟住就爆一輪粗，跟住又你再埋嚟啊嗱， 露下啲紋身出嚟先。 你睇下我，你睇下我，左青龍右白虎，你再埋嚟啊嗱，跟住就話我識邊個邊個邊個，講完一輪之後走去。就是梁美芬、何君瑤呢類啦，我覺得呢類打手都不如啊！我話俾你聽，只不過就係屯門嗰啲字頭喺黑社會喺學校收唔到僆，然後走出去旺角揾食嗰啲難， 即係牛屎飛。 係啦，一句講曬就係牛屎飛，佢真係嚟自屯門噶，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嗰種質素。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出嚟，你而家見到嗰個梁愛詩個頭都白曬，琴日 佢白咗好耐噶啦喎。 咁啊係，仲喺度講咩港獨？喂，大佬，由1990、1991年我出嚟， 97回歸之後就已經做呢個政務司司長， 已經見到梁愛詩，跟住97之後就做政務司，跟住整律政司，跟住整單呢個胡仙案之後一鑊粥，到而家 都仲係靠佢， 都仲係梁愛詩，你真係慘啊！但係大家從來冇諗過，即係等於港澳辦啲法律專家原來讀西班牙語系嘅，梁愛詩係做家事法嘅，其實係。以前是專門打這些法律，大家知道我剛才說 即不是憲政專家， 除了看師承之外，好像醫生那樣嘛，醫生就是說、林順潮是做眼科的嘛，何志平是做眼科的嘛，如果你某位領導人生痔瘡，你會不會叫何志平幫你割啊？ 都會 即是等於一個家事法的走去做律政司，現在就叫做基本法專家，而你班香港人是視而不見， 是笑死人的，其實 完全對梁愛詩的背景是一無所知， 認識的就被他笑死，不認識的就被他嚇 死了。好了，跟住到現在，如果他只要動了你港大法律學院，第一個法律學院的院長執行的職務就是炒戴耀廷，你問我是吧？釘不釘得入都好，都是要動戴耀廷。為什麼？因為那株叫毒草，那條叫紅線， 要立一個先例話俾其他人知道，你睇下戴耀廷嘅下場就係咁啦。 黑社會執行家法就係咁 做俾你睇，佔中九子 唔 係 當街斬嘅， 係啦。今個月嘅唔係11月啊， 十一月 嘅開審， 11月9號 都不足以令到戴耀廷受有足夠嘅打擊，即使要救錯，仲要影響佢喺港大裏邊嘅教職。 所以好簡單，好唔係話內唔內地，係咪保唔保守？你問我，我要求嘅只有一個字，叫做有制禁。只要你其他時間你繼續鬧劉曉波冇所謂，我要你喐戴耀廷嗰陣時候你就唔敢唔喐，我就係要呢個人啫嘛。 透過人事任命去做呢個動作， 係咪？所以好多人話：，誒、唔會嘅，你睇佢以前喺澳洲都發表呢啲批評中國憲法嘅言論，其實有乜所謂啫？咩叫統一戰線啫？統一戰線你99% 同我唔同都冇所謂噶，你個1% 一樣咪得？查良鏞咪就係咁咯。你99% 反共冇所謂噶喎，我到你禁制基本法起草政制部分嗰陣時候。我俾你，然後用你嘅名義去提出嗰陣時候，你會聽嘅。 個安全 咪就係個1% 啫嘛。 安全係數要夠高， 所以點解你呢啲人唔會受到重用，唔會統戰，唔會成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冇制禁啊嘛，我成日都話，共產黨好多人以為就一定要用左口左面，左口左面嗰啲叫土共。土共嘅意思即係本港共產黨、香港共產黨，佢就要一定同佢即係一齊吐痰嘅人。其實呢個就係純粹係心理問題啫，你問我，就係我吐痰，你唔吐痰，大家唔夾，或者我食完荔枝嗰粒核咧，就噗一聲吐出去嘅，你就係攣落去嗰個紙巾嗰度嘅， 仲跟住包好咗先， 跟住包好咗，仲要帶翻屋企抌嘅， 咁你都得， 咁嗰陣味就唔夾噶啦。但係北京就唔同嘅，唔同土共，北京用人好簡單嘅啫，你99% 同我唔同都冇所謂，你甚至係喺泛民陣營裏邊嘅媒體都冇所謂，但係我吹雞個1%。我喐到你，咁咪得啦嘛！ 關鍵時刻就要執行。 喂，以前好多嗰啲泛民媒體裏邊都有制禁嘅，有啲人唔係肥佬禮啊，肥佬禮下邊嗰啲啊，一樣有制禁噶呢個。所以你唔好睇小，因為個黨嘅機器其實你睇到佢咁多年以嚟係不斷經營，不斷經營。我哋香港人係總督又換，特首又換，官員又換，政黨又換，已經換咗幾批。但係共產黨個機器冇換過噶嘛。 一路都是執行緊指令， 係啦，所以佢擺入去嗰啲人，咪一路一路一路，就算佢個上級換咗，今日調咗去由港澳辦調咗去廣西省委書記啦，接手嗰個人，即係等於毛鄧道啫嘛，劉建明督察嗰個線人嗰個 file 就會交俾你噶啦嘛，其實 由第二個去做， 係啦，由第二個去做噶啦嘛，咁 仲要擺多一兩個喺附近，適當嘅時候你先，咦，哇，原來自己人嚟咁樣。 咁我覺得時不我與啦，點解咧？港大法律學院亦都經過陳文敏事件，經過衝擊校委會等等之後咧，所以我成日都話衝擊唔係唔衝，但係唔可以係有衝唔係有衝。個後果就係當你嘅群眾運動已經退潮嗰陣時咧，就係對家後發制人嘅時間。如取如攜的時間 會更加有藉口借口這樣呢去進， 是共產黨做事一向都是後發制人的，你由他最後奪取中國的政權你已經知道大量的美軍裝備部隊的數目各方面都是國民黨佔優，最終最終其實國民黨不是輸在戰場，是輸在政治，兩條戰線，一條叫宣傳，一條叫情報， 最後尾你發覺所有嗰啲喺蔣介石身邊決策啊、指揮啊、作戰計劃、徐蚌會戰嘅作戰計劃，一早俾佢嘅卧底攞曬去俾共產黨嘅啦，已經根本知道曬啲軍隊點樣調動。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人哋嘅強項，呢個強項一路都冇放棄過嘅，其實甚至到而家。 唔單止奪取江山係靠呢度，穩住個江山繼續打壓都係靠呢度。 因為佢係可以咧，即係好似區議會選舉咁，揾個僆嚟冚你，可能今次攞到八百票，Gary 攞到20,000票保住個位咁啊，你係僆嚟咧，八百票啲做咗佬冇用嘅。佢喺度做四年，你上咗立法會之後，佢繼續喺你區議會選區。繼續喺度潛伏喺度做 沈沙子，佢不斷 用呢個社區幹事係啦，用社區幹事嘅名義去拜訪你啲莊腳，滲入你嗰啲屋村裏邊嘅護委會、業主立案法團。四年之後，佢攞到8,000票，都贏唔到。跟住你就知道，你再下一個四年你就玩完了，一定玩完。 就好似當年嘅油尖旺嘅中港武， 中港武咪 報咗兩屆，報到第三屆就搞到陶謹申。 陶謹申墮馬啦， 唔係墮馬，選都唔選添啊， 唔敢選啦。 第三屆嗰陣時，直情係中港武自動當選嘅添啊，係嚇。 因為佢已經攞曬你裝腳啦嘛。 係啊，佢知道計個數之後，發覺冇得選啦。 嗱，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同共產黨去面對共產黨嘅政治咧一個最大嘅分別。無你用群眾運動，可能一出嗰下個聲勢好犀利。但你要記住，群眾運動是沒有，你要 sustainable 是很困難，你要不斷號召群眾上街是很困難的，除非你去到朴槿惠貪污事件那麼大，但他都是一路一路初初沒有人一路這樣滾雪球滾上去，還有群眾覺得他有機會改變的政局才會跟你走的嘛。但是呢，黨組織呢，他是 sustainable 的，即是說他可以坐定定，好像反國教一樣，你萬二人12萬人包圍政總，我褪你褪一褪俾你有乜所謂嘅？個政權一路都係我控制嘅， 以退為進或者 教育局長 策略性退卻嚇。 教育局長一路都喺我手上嘅，我呢個唔得掂唔得，我揾楊潤雄嚟做又得。楊潤雄唔肯做，我揾蔡若蓮入去坐喺隔離夾住楊潤雄做又得，揾個教聯會嘅副主席入去做，係嘛都得。而家咪係咁咯。咁你諗下喂，你以為國教冇復活啊？已經全面復活啦，其實係，只不過佢唔用國民教育課程的名義而已， 分拆上市，拆到很小，全 部已經分拆可以用子公司名義上市了，其實所以我說你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你表面上就算你佔到優勢都好，你思路無功，還有你跟著你沒有辦法跟一個有組織的勢力對抗，所以為什麼政黨組織這麼重要呢？無論你是新民主同盟好，什麼政黨好，因為你有個組織系統跟它長期對抗嘛。你群眾運動的問題就是逢一聲起逢一聲散， 組織就可以持續性強很多， 你可以提拔你的接班人，可以在運動低潮裏面靠組織去控，即令到那些人才可以留在這裡，繼續可以即跟他鬥長命，其實所以他一定要摧毀那些有組織的力量。香港有幾個在民間社會有公信力的組織，一記協，二教協，三港大法律學院，即是大律師公會，你動港大法律學院即是動大律師公會，根本他在中共眼中他們是同一班人，是同一班人。大律師公會現在你看到北大就取消他們，不准他們上去的畢業禮嘛，連授課都不准去啦。好了，他不是說針對你，因為大律師公會裡面隔離有一批那些親共的大律師就會走出來了，你選戴啟思那些就會這樣了，下一次你就選回我，選回我就跟大陸有計談，大家不可以繼續回去賺食， 他最興搞一些平衡的，在隔離搞當自己的另立中央，好像是 他，其實他那檔都是廢的，他不要緊的，他那檔東西是假的，你開數的下來，他實際上是什麼呢？是要你這裡分化，你裡面會分化的，你有些人你當然覺得希望呢，你是想跟大陸保持著這個合作，可以做生意的關係，你未必認同他的治港手法，但你從你自己的生意專業的角度，你是想翻大陸揾食嘅， 係啦，唔好咁政治化，呢啲係業界嘅利益，我哋為業界係去即係做啲冇錯嘅咁樣係。 其實冇嘢嘅，陳浩天嘅問題啫嘛，你唔係民族黨咪冇事咯。所以每一個人講嘢而家好似變咗恩行咁啊！我唔支持港獨噶，所有你見到泛民嗰啲政客都係咁嘅喎，第一句一出嚟講嘢就係我唔支持港獨。 我冇喎、 啊，我講緊其他嗰啲民主黨啊嗰啲啊，但你睇即係咪就係等於因為管理不善一樣？今日都係因為管理不善，我見到。 今日第一句都仲系， 都仲系， 系啊！今日 几 consistent 头版系啊，方向报话俾你听下，我几 consistent 系啊。咁咧就系呢、這个，即、就、系、是、好啦，跟住你咪下一个法律学院啊，你唔企大耀庭嗰边咪冇事咯，系嘛？你做法律学院院长冇所谓噶，你唔好企大耀庭嗰边。 一个小小嘅教授啫，咁样系， 咪即系红线论咯？即系你唔好踩落红线嗰度，咪冇事咯。即系李泽楷所讲，唔好挑战一国，因为会摧毁两制啊嘛。李泽楷嗰日喺港大个大学问里边冇讲到一样嘢，就是、何谓挑战一国咧？我想问下李泽楷，我喺度讲嘢算唔算系挑战一国啊 ？Richard 系任佢讲噶嘛？个龙门系任佢搬噶嘛？ 有边个系去定义嗰个先系问题？ 曾几何时，支联会有冇话挑战一国啊？结束一党专政，而家点解变成挑战一国咧？咪搬咗龙门咯，系嘛？所以我就话，其实你讲呢啲嘢系废话嚟嘅，根本系。因為挑唔挑戰一國又係佢界定嘅，咁、實際上就係佢玩，佢話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好啦，今日嗰個叫戴耀廷、陳文敏，下一個藍寶我唔知啦，嗰啲教咩憲法學啊嗰啲友又整條鬼佬翻嚟，又係唔知定，又所謂不認識國情嘅，好似前港大校長咁樣嘅，咪、又揦嘢咯。直至到你所有人沉默跪低為止，佢冇所謂噶，佢好似新加坡，其實佢最想香港嘅司法制度同埋法律搞好似新加坡咁。你審嗰啲嘅商業仲裁咧，你繼續講法治冇所謂。不過你審到嗰啲嘅所謂政治性嘅案件，你識做。新加坡嘅法院就係咁啦。 要預知結果嘅。 你去到誹謗，你知證咧，你識做。你方佢哋啲法官唔知咩？佢哋都係普通法訓練出嚟噶嘛。但係佢終於明白到就係，如果我唔識做嘅話，就會令到成個新加坡嘅司法制度受到更大嘅政治衝擊。所以佢哋選擇 back down。呢個將會係香港將來。嘅終審法院又好，上訴庭大法官又好，或者即係成個司法界嘅 mentality 嚟，佢哋唔係唔知個是非喺邊度，但係當佢諗到如果又會釋法，又會對成個司法制度造成重量衝擊嗰陣時咧，又會咩啦？就會變成係一個嘅對成個司法制度又會帶嚟更大嘅傷害，所以選擇喺嗰個關頭就會接受呢個黨委指揮嚟審案咯。所以你話點解搞廣大法律學院咁重要啫？有啲嘢你又唔好叫佢搞成大法律學院， 冇人理成大，因為冇影響力啊嘛。 係啦，就冇影響力啊嘛。大佬出咗件梁美芬，你都撇啦，係嘛？ 乜有嘅咩？成大有法律學院嘅咩？好多市民唔知嘅其實。 有，好似仲有獸醫添。 係我知道，但係唔會，佢哋唔會就呢重要事件係會關注到成大啊嘛。 嗱，其實呢個咧，你睇到咧喺雨傘運動之後咧，佢係逐個逐個陣地咧去收拾你班友，去收拾你班友。他根本就烹場嚟食，烹場嚟食。點解咧？因為他的政權已經逐步，他先將嗰個特區政府將佢蒙養到成為一班奴才，然後跟住你見到而家個律政司，你點會覺得他係會係香港捍衞香港法治啊？你睇佢個所講嘅嘢已經根本就唔係嗰個 caliber 嘅人，其實只係一啲商業仲裁嘅一啲所謂仲裁嘅一啲咁嘅專業人士。係咪你要佢突然間升呢到去捍衞香港法治一國兩制呢啲對佢嚟講，即係等於即係要求太高咯。我覺得其實根本係 過去不斷關注呢啲僭建問題，又用呢、這個又做呢個建築物上訴審裁處嘅主席咁，但係點知自己本身又有痛腳，俾人揸住自己又僭建， 我都想問 啊、但係繼續俾佢坐喺嗰個位嗰度廢咗佢武功，跟住你剩翻落嚟做嘅咪就係執行呢啲指令政治任務。 你記唔記得啊？佢連啊～人哋喺立法會嘅法律委員會裏邊問佢關於有冇喺劉小麗 DQ 案裏邊俾意見，佢都喺度咦咦我我，顧左右而言他， 唔敢理直氣壯去答啦， 認都唔敢認啊！大佬從來冇見過一個律政司係即係去窩囊到咁嘅地步，點解咧？就因為實際上嗰個係一個政治任務，大家都唔敢講，生怕講多一句而得罪咗共產黨嘅官僚，而共產黨嘅官僚係咩官僚咧？你唔好講話習近平，習近平係唔得閒理呢啲咁嘅 DQ 呢啲咁嘅嘢。嗰、那個只不過係講緊港澳辦嗰啲小官僚啫。其實你堂堂一個行政長官係副總理級嘅，其實係點會係一個港澳辦咁嘅小官僚控制啊？而家，但係一國兩制而家個實踐出嚟就係咁啦，就墮、是、 落到 咁嘅地步。咁你何況佢下邊嘅律政司同埋嗰件張建宗係啊，係嘛？你睇佢今日出嚟講行政會議之前講嗰十分關注、高度關注。真係想車巴佢，你話真係， 真係用啲政治修辭嘅咋，淨係講嘅啫，得把口嘅就係，我好關注市民，好關注嘅問題咁樣嘅啫。 我就係話你政治羞恥好心，你都好似阿黃玉郎咁，除咗電光獨龍傳，你都諗下有冰火九重天啦。你唔好話我好關注市民好關注嘅問題啊，大佬啊！ 佢下次 講挑戰緊我哋嘅智商， 下次講強烈關注， 或者高度關注，或者積極關注，係嘛？ 咪好似佢陳凡咁咯？呢個港鐵事故，有啲心意啦，有好過冇啦，大家收貨啦，咁樣就係咁啫嘛。 喂，大佬，我而家去買棵菜啊，搭條葱俾我啊！你而家有啲心意，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咧係冇底線嘅。你一褪一路褪一路褪，個特首褪到係一個港澳辦、中聯辦嘅馬仔。好啦，跟住嗰個特首再褪一格嗰陣時咧，個律政司就變成係咩呢？就係、是、政府嘅一個法律顧問，根本就唔係律政司。 一上任就跛腳，因為呢一個嘅僭建醜聞，而家只係頭耷耷咁去執行政事任務。 好啦，政府打官司話靠咩？靠外援，不斷外判官司，因為佢不斷告人啊嘛，不斷上訴啊嘛。總之政治上嘅點解要不斷上訴啊？冇 merit 都好，因為政治上佢要上訴。點解啊？唔上訴咪俾文匯報嚼咯。又話你放生啊，黃之峰啊，點解 唔夠強硬？ 係嘛？結果上訴又輸。你就係見到就係咁啦，納税人就俾錢你打官司，我釘咗你入去先。你睇個劉鐵文釘入去嗰個露宿者，即係喺佔旺刑事秒 七十二啊，七十四。 你於心何忍啊，大佬啊！一個七十幾歲嘅人，係嘛？我覺得嗰班官咧，真係咧，如果俾佢哋上咗去，最終上咗去呢個終審法院嘅話咧，撇得噶啦！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如果俾而家中上訴庭大法官嗰啲咁嘅友仔上咗去嘅話咧。馬道立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等我哋退休延遲多五年，即係頂多五年咪玩完咯。即係而家嗰班啊，鄧晶退咗啦。如果再退嘅話，李二有啲退埋嘅話，咁點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大家要必然面對嘅啦。佢入侵得港大法律學院，佢就係一個長期部署嘅計劃。傳媒九成已經歸邊啦，係嘛？ 九成九添啊！ 你見到今次上去見中宣部，其實有兩個係新媒體嚟嘅。不是只是傳統媒體來的， 是另一 我忘記了，我看回就去過的人複述，不是只是報紙媒體和電視台，有兩個新媒體， 有網媒， 有網媒， 有網媒， 即是說那個手已經伸到下來了。跟著你看到他在說什麼網絡欺凌啊，他發表了這些什麼年輕人啊不可以做黑客啊，要有道德啊，這些什麼東西啊，網上的世界啊，很多很邪惡的東西，其實indicate政府包括是林鄭月娥怎樣看這個網媒嘛，即是說下一步要收緊對付的對象就是網媒了， 就是網媒， 一定是網媒了，即是已經很清楚了。那好了，跟著傳媒之後，另外我剛才說的就是這個的教師記協教協嘛，然後跟著就是大律師公會港大法律學院了，是吧？你那些什麼嶺南文化研究學系那些玩完了，已經那幾個教授都撇得都撇啦，已經係許寶強啊嗰啲， 黃偉國啊， 係啊，以前喺社運裏邊，喺保育運動裏邊，曾經即係積極參與嘅， 企得好前嗰班， 就係嶺南嘅文化研究學系啦。好啦，跟住中大社會系啦，其實偏幫曬出嚟噶，根本你方佢哋唔知咩？佢哋做呢啲情報工作仲做得仔細過我哋啦。邊啲係出嚟佢覺得被視為係紅線人物，係要搞死佢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就係佢根本已經去到肆無忌憚咁執行。就算李國章話係啊，咁我 handpick 咁啊點啊？你吹得我漲啊？喂，佢可以咁出嚟講嘅喎。 面不紅耳不熱噶係。 係啊，因為嗰個政治本身已經去到一個係冇所謂嘅，佢連嗰套門面功夫佢都唔要啦嘛，即係一國兩制嗰個門面佢都唔需要啦嘛，佢所以咪有咁盡，佢咁盡開。 經常告訴你現在說一國兩制先一國後兩制，沒有一國就一定沒有兩制，這樣是不斷說的。 等於你，我問問你，你聽完陳建波財委會主席那番說話，你有什麼感想？ 他就是告訴你，篤定一定要過， 十幾個小時之內一定 過，問題就是給多十幾個小時，你這班友在你這裡質詢發問，講完之後就很收手了，這樣是擺到明，就是說要你在意志上面都要屈服，香港人接受了，沒有了，由上而下一定要執行， 就 是想這樣。 而家就擺明就嚟強姦你㗎啦，掙扎多十分鐘，最多十分鐘咋？掙扎多兩個鐘都唔得，十分鐘之內掙扎完就要你㗎啦。陳建波咪就咁講嘢咯。 係啊， 所以我就話點解香港人唔憤怒嘅咧？呢個人係做保險嘅，佢一定有公司㗎。如果係外資保險公司嘅話，佢一定有老細㗎。係咪所有嘅嘢做完撲街嘢都冇代價嘅咧？我覺得。等於國泰嗰條友出嚟講，我半年之後先公布，係因為我唔想製造混亂。 即係你係咪想爆粗？ 咁似呢個陳帆同埋港鐵嘅係。 你上面嗰啲友係咁撲街，你下面嗰啲企業嗰啲友咪咁撲街咯。 十月十六號四線齊冧，好，我俾翻優惠你，不過就唔係平日，就星期六、星期日，就係唔想有混亂咁樣係，大佬。一模一樣啊！個説詞 唔使錢搭車有咩混亂？啊、都唔使過閘。 係啊，真係離曬大譜啊！真係。 你話 assume 香港人如果嗰日唔使搭錢，唔使俾錢搭地鐵，會無端端出嚟搭地鐵咩？我想問一下， 真係黐線，我覺得 係。你假設香港人係咪刁民到咁嘅地步咧？我明明唔需要去天水圍嘅，我係咪因為嗰日免費，我特登搭一程、搭一程地鐵，搭一程西鐵去天水圍一回？ 即係我施捨俾你哋嘅，你哋收貨啦咁樣係。 即係咁，我而家咧就開倉賑災，每人派白粥、清水白粥。不過為咗確保你哋呢班友唔好攞完再攞。我咧就將呢條隊咧就排到冇雷公咁遠，你要行一大輪先至去到個粥棚嗰度攞粥，就係咁啫嘛。因為你行完之後已經餓到死啦、 啊， 你攞完之後就唔會再翻轉頭啦嘛， 冇得攞添嘛，係。 所以我就話咧，係呢啲咁嘅契弟嘅人咧，先至會咧諗寫所有嘅細事諗到最盡最絕，去到最絕。你睇個警務處長，我從來冇見過咁涼薄嘅。嗰、那個的士司機咁樣俾人箍死， 因為 喺個死因庭裁定， 係啦， 陪審團裁定係非法被殺、非法死亡，係唔係被殺，係非法死亡。是連慰問的家屬都沒有、 啊、他會認為警方的士氣所謂執行任務是重要過人命，現在明明死因庭是有了很清楚的結論，都可以這樣。 喂，那件事是2012年來的了，已經你想想人家的家屬在這六年來受盡折磨，六年了、啊、講緊、是2012年發生的，這件事是30元保釋金扔回給人就算了、即是你想想是肆無忌憚到咁嘅地步，你覺得李國章係普普撲街啊？兩年前，但我覺得而家李國章係一個品德相當高尚的， 相對而言， 因為佢冇出聲啦嘛。就算呢單輪選佢都唔出聲啦嘛。你相比起嗰啲警務處長，你相比起陳帆，相比起呢個陳建波，相比起羅志光，係嘛？產假五日唔要啊？冇噶啦， 恐嚇翻你轉頭啊！ 係啊，咪就係咁咯。你諗下。民主派出身，我認識的人就是羅志光、我當日在民主黨第一份工是做研究主任，他就是我上司、他是民主黨的秘書長，我怎會想到今天的人是變成這樣才行、你可以 defend 政府的政策、絕對沒問題，這個是你的 role， 但你怎麼可能就是說如果五人不要什麼都沒有， 他連自己的人格都推翻了，當年他明明是他自己要求是有14日的呢、這個嘅男士侍產假，而家連五連七日都唔肯俾，佢推翻咗自己，推翻咗自己過去嘅政治決定啊！咁所以有即係佢底線係已經過咗啦。咁所以幾無恥嘅嘢都可以繼續講出嚟嘅。 陳建波咪咁咯。喂，人哋阿林鄭月娥都話呢個只不過一個願景嚟嘅啫，係、需要研究嘅喎。點解你上綱上線去到一個地步，係必定要立法會嘅財委會撥款通過？仲要已經都未有 paper， 我諗你哋未收到 paper， 未噶，未噶， 未完全係得個空殼嘅啫嘛。 之前上一屆梁振英仲特首嗰陣時候，曾經有份文件，但就抽起咗嘅，撤回咗嘅係，但係個內容係唔同嘅，係啦，因為就算要研究咧，最起碼要2亿 啊， 兩億啊，淨係研究都要2亿啊， 唔係喎， 你諗下錢幾緊要？ 我介紹一個大學俾佢，係浙江大學， 係 浙江大學幫廣西做呢個挖沙嘅環境報告，190万， 190万， 兩個禮拜做。抵到爛真係！ 你諗下，我哋香港人啲錢唔係錢嚟嘅，係 真係抵到爛。 經過我哋嘅特區政府去洗， 再唔係想淘寶揾啦，我覺得 真係離曬大譜。 淘寶揾2000元，我諗得㗎啦，已經做到啦。東大嶼山填海嘅呢個環評啊，同埋工程評估咧，上淘寶揾啦。 因為你哋知道結果，個研究做完之後就係做。 你其實發俾浙江大學、發俾深圳大學、發俾清華大學都一樣嘅。就算你發俾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嗰個契弟接到呢個 project 嘅都係契弟嚟嘅，因為佢知道個結果係一定要支持噶嘛，咁等於嗰個廣西海沙場嘅環評一樣啫嘛，所以賤係抵嘅喎，因為個結果我寫俾你嘅， 佢可以唔做慳翻2亿嘅， 即係咁，你係一個賣老番嘅導遊，浙江大學嗰位學者，環評報告嗰個署名嗰個人，你只不過係賣老番嘅導遊，我點解要俾兩皮嘢你啊？2000元夠你買粉㗎啦，係嘛？你咪入去坐咯，坐兩個禮拜啫嘛，賣翻版。你坐完你咪夠去買粉咯，咪就係咁啫嘛。所以我覺得點解有2亿咧？你問我，我即係問阿黃偉麟， 發展局長究竟有冇落格先？真係佢自己個部門啊， 尤其做啲所謂嘅民意大龍鳳，其實就係呃市民嘅。 你有冇留意而家嘅 特區政府可悲到咧？係用翻我哋香港人嘅錢，用翻我哋嘅以前所謂嘅公眾諮詢嘅遊戲去做一啲假諮詢，做一啲大龍鳳去呃翻我哋。最慘就係有部分香港人竟然係受。 嗱，我問過我以前嘅同事，最近即係我揾翻以前專業職系嗰啲舊同事出嚟食飯，大家講開。他話：佢哋 observe 到香港政府而家有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工程師主導嘅政府決策。 哦， 係啦。佢話對工程師嚟講係乜嘢工程都得嘅，越艱難嘅工程越好。 係， 真係噶。佢哋嘅 mentality， 因為佢以為工程師係萬能噶嘛。 佢哋嘅 mentality 就係咁啊。咁我話唔係呢個規劃師主導咩？佢話唔係。佢話絕對唔係。佢話你做一個好簡單嘅數字，你問一問政府，而家專業職系裏邊嘅工程師有幾多？ 個數字 係啦，佢話好得人驚啊，差唔多控制曬成個特區政府嘅施政， 就係因為以發展為主導。 嗱，譬如好簡單， 不斷起啲硬件出嚟。 你記唔記得運輸署？我唔知道你做議員嗰陣時咪有個叫做 pedestrian research， 即係行人化嘅研究小組嘅。 嗯嗯， 即係研究喺啲繁忙區域裏邊劃出行人專區。 哦哦， 同埋喺起身嘅路裏邊咧，係盡量便利行人而唔便利駕駛者。 係， 而家取消咗運輸署， 冇咗， 冇咗噶啦，因為工程師反對。因為工程師諗起嘢嘅啫嘛，起嘢就起路啦，起路就係公路啦。 係啊， 佢點會諗就係話嗰條公路咧，如果多啲行人區就可以兩旁嘅多啲街鋪，就唔使商場，咁啊多啲街鋪嗰個社區咧就會活化，就會活力大啲咁。佢唔會諗呢啲。 佢哋唔考慮啲社會效果嘅係。 唔會，所以填海係絕對啱工程師嘅 mentality 嘅。 有工程掂。 係啊，因為佢覺得乜嘢都可以解決噶嘛。 係。 佢唔會諗到譬如港珠澳大橋咁，我成日都話噶，而家大家話佢人流。其實大家不要看錯，港珠澳大橋呈交給你們那個政府文件有兩個預估數字，一個叫車流，一個叫人流。車流才大鑊，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人流達標，但是車流不達標，那當然啦，因為原本那條橋設計不是只是 客運，不是拿來做巴士旅遊團的，大佬， 是貨運的，是做物流的， 巴士旅遊團真的不用給1200億啊，大佬， 是啦，因為貨運和物流呢，你想想一架貨櫃車，一架客一架貨車是講緊一個司機的嘛？而家點解嗰個嘅客貨車的流量是大幅低於預期？就是開通咗五日，係得個140多架貨車行過。 幾日前有一架貨櫃車， 跟住得一架貨櫃車行過。係 新聞嚟 嘅，大佬嚇。 所以我一早我哋喺節目講過嘅，我話粵西係即係睇珠西真係有原因嘅。我贊成阿梁振英講，大家去珠西睇下。係因為珠西咧，西江咧。就水流充沛，水流充沛是適合中流作業，由中流作業的貨櫃落嚟，即係嗰啲吊駁船啊，喺西江好多 pick up 點嘅，然後咁樣一路沿住河流咁樣落嚟咧，係好 efficiency 嘅，嗰啲貨櫃行得係大佬$1000都唔使， 應該連有錢都慳唔少嘅喎， $1000，因為嗰啲 pick up point 係唔使貨櫃車嘅 ，pick up point 係沿住支流有好多 pick up point 㗎，嗰啲中流作業，你唔好睇少，所以我話睇珠西就係咁嘅原因。就梗係當然唔去大橋睇珠西啦，呢個就係梁振英昂居嘅地方。睇珠西你係睇人哋嘅中流作業會唔會受到港珠澳大橋嘅競爭，有冇得競爭？好多人就話：哎，一定掂嘅。我睇個訪問嗰啲咩貨櫃車司機聯會嗰啲阻仔，我話真係誤導香港人。你問下嗰啲人哋而家走貨櫃嘅，我哋啲聽眾有啲係大陸做生意嘅，你寧願幫襯 HIT 下邊嗰啲艇仔走薄艇啦。走中流作業定行呢個港珠澳？ 有冇用任咁多電？ 唔好話珠西係小工廠啦，邊度仲有製造業啊？嗰度我想問一下，你問珠海嗰啲聽眾，有好多翻牆嗰啲聽眾，你話俾我聽，你住嗰度仲有冇製造業啊？真係，何來有貨櫃啊？所以你話而家先大鑊啊？你知唔知營運而家一年啊？佢起碼咁嘅估計咧？大約的收入呢就2億領到 2億1000萬 以頭嗰五日計算啊， 頭嗰五日計，但是佢 break even point 是20億， 20億 break even 建造費2000億的橋，香港特區政府承擔了這個的1200億， 香港這卷1200億， 如果2.1億一年的話要多少年才可以歸本？ 即是 operation loss 啊，蝕啊， 是 20億就是18億，而家得我當你17.9億， 嗯， 而家2.1億啊，我當你 pick up 去到4億啊，一年，係咪慢慢上去到4億，即係話你蝕16億。我想問一下，10年幾多錢啊？20年幾多錢啊？ 你只有個貨櫃車越嚟越少，好啦，變成一條旅遊大橋。 嗯、 旅遊大橋嗰啲油俾緊幾多錢？搭緊幾多錢巴士？我想問一下。 酒店業，你諗清楚啊！將來會有更加多自由行落到嚟，係唔過夜啊！因為港珠澳大橋就係造就咗嗰啲可以即日往返嘅旅遊啊！而家係。 就算你而家東匯城， 連香港旅遊業都有負面影響啊！ 東匯城就最受惠嘅，我覺得東匯城啊，但你唔好以為東匯城啲友去就係揾嗰啲咩 Calvin Klein 啊嗰啲咁嘅嘢喎。Calvin Klein 喺我哋眼中已經唔係名牌啦，喺佢哋眼中都算仲係啊。佢哋係揾日本城啊，你知唔知啊？ 咁大鑊， 周圍問人日本城喺邊啊？東匯城嗰度，即係佢哋，你以為佢哋懵㗎？佢落嚟點會買嗰啲嘢啊？佢如果 cheap 即日來回嘅話 ，cheap 到即日來回嘅話。佢會落嚟去買條 Calvin Klein 嘅底褲，買個咩 Victoria Secret 嘅胸圍。佢喺虎門買平你一倍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嗰啲 Calvin Klein 嘅底褲喺東門啊，五蚊條啫嘛。喺佢眼中冇分別嘅，都係突個褲頭出嚟，下邊係 牌子啫嘛。 下邊 係 點冇所謂啊？其實只要有個箍就得噶啦。其實 得條帶嘅啫，係。 其實我懷疑條帶厚啲都掂噶啦。其實下邊冇嘢都冇所謂嘅。其實。你想想他是去日本城去買嘢，我想問一下你所謂的帶動經濟好咩橋頭堡經濟？嗰陣時嗰劉炳章啊、梁振英咪成日講橋頭堡經濟，你記唔記得？就係話喺呢個大橋落腳點嗰度咧就發啦咁樣。你問一下成日瞓覺嗰個黃定光，我估佢就嚟真係唔使起身噶啦，我覺得。 仲要捱三年㗎。 邊境購物城啊， 邊境購物城係。 我諗佢真係唔使起身㗎啦，一路瞓落去啦。 東涌嗰度嘅居民啊，就好似呢個元芳附近嗰啲私樓嘅居民咧，好快就會感受得到大量嘅大陸遊客進駐之後，令到佢哋嘅生活空間受損。 嗰啲香港發展商，即係有乜叔乜叔嗰啲咧，就會將好似長隆灣咁樣。將個牆重新再改，將最大個 part 就唔係租俾萬寧啊，租俾屈臣氏啦，係租俾咩啊？自由行食肆，嗰啲食肆我哋係唔會入去幫襯嘅，因為 專做自由行， 係唔做我哋生意嘅，專做自由行生意嘅。而家北角嘉華道都有㗎啦，其實係就喺北角地鐵站隔離嘅啫，就永遠出邊係塞曬嘅，塞曬車嘅。好啦，跟住咧就全面入侵所有，好多人話曼谷係旅遊城市，我想問一下大家去過曼谷？我哋嘅遊客會唔會去到別人哋嘅住宅區裏邊，影響到別人哋住宅區嘅人嘅生活啊？我哋夠中意去東京啦，係嘛？去咩木刻啊、維比壽啊嗰啲，你唔會走去維比壽嗰度，走去影響到維比壽嘅所有都變成係賣呢個中藥啊？ 我哋唔會拖住個 裝鋪啊， 走去買一啲當地嘅日常用品噶嘛。唯一一樣嘢就係有香港人去到日本買佢哋嗰啲較為靚啲嘅藥， 冇所謂 啊，但係唔會攞個夾去買嘅。 你買藥裝鋪，你咪係 啊。 佢咪去新宿或者嗰幾條街咯，佢唔會去到代官山啊、惠比壽嗰啲，全部變曬藥妝鋪噶嘛。問題香港唔係啊嘛，我就係話係已經入侵到去長隆灣嗰啲係居住宅嚟嘅，住宅區嚟嘅喎，其實唔係嗰啲傳統商業區，旺角啊、銅鑼灣啊嗰啲傳統商業區嚟嘅喎。咁東匯城咁多居民嘅喎，其實係係嘛？嗰個唔係傳統購物區嚟嘅喎，所以黃定光係必死嘅，佢永遠可以瞓覺嘅，我覺得。因為那些人是不喜歡去那些地方買那些東西的，他是要喜歡行街，他買完日本城他就去隔離大快活，買個快餐，不過就說明要多飯， 還要貓在街上慢慢執貨， 是的，就是這樣，接著再要看看有沒有這個珍妮曲奇，好像現在都不行了，好像 珍妮曲奇 我看到滯銷，好像因為太多假的，叫做熊仔曲奇，但是那些熊仔的樣子又有點不同， 都是假的， 你真的不夠去玩的，我覺得那些熊仔曲奇我估计是深圳做完之后运过来卖回给他们。即是他来香港买的熊仔曲奇，其实是深圳 大陆商人拉回自己。不是好像那些来自大陆的做导游 跟着拖 回自己找回那些大陆人开的一条龙服务。啊你的零团价即是零团费的团来到香港再去回 去那些铺头那里劏你。 所以我就是说呢这个大桥经济呢坦白讲就不要呃人了真的。我经常都讲做政客咧就呃人就多，唔好自己呃埋自己。而家嘅情況，我相信咧就係香港嘅官員咧就去到自己呃自己嘅地步。你諗到嗱，上個禮拜日啱啱過咗嚟禮拜日嗰、那個金巴咪大混亂嘅，即係唔夠車啊嘛。 港珠澳個大橋每度都有上千人喺度排隊嚇， 就係一個營運商叫做港珠澳穿梭巴士，就係冠中巴士有份嘅其實。咁呢個穿梭巴士嘅營運就係咁嘅。就係、是、去到之後就要轉穿梭巴士嘛，就係轉金巴噶嘛。但我唔知點解而家係冇直通嘅喎。而家可唔可以我由北角上車， 直去到澳門啦，中間唔使轉金巴。 嗯， 未通。 唔可以，你要搭 A 車去到嗰度再。 A 車去到，然後喺度轉金巴啊嘛，好啦。係 啦， 呢個就真係真係柒到無倫，我話俾你聽，真係。咁你就結果所有嘅人就樽頸就去曬等金巴啦。真係金啊！ 你喺嗰度等一個鐘頭， 大橋行駛就40分鐘。 喺户外雖然係有呢個嘅即係上蓋站，但有好多地方都係曬住等嘅。你諗下， 所以我就係話呢啲群眾都係好愛國， 即係幾落後， 都未爆粗去到咁嘅地步。 一小時等車生活圈嚟㗎， 而家變成一小時等車生活圈。 一小時你以為翻到大陸啊？真係一小時就係等車咋？ 好啦，即係話政府通車呢個決定。是悲傷習近平幾時嚟去呢個嘅出席典禮嘅決定，而習近平係好遲好遲先至通知香港特區政府係要上個禮拜通車， 嗯， 然後貫中巴士根本就冇足夠其他嘅直通巴士線，我講緊係直通巴士線去配合，因為趕唔切啊嘛。好啦，結果就得呢個金巴營運，而金巴營運最好笑係咩呢？我相信政府的官員是根本他們的心裏面是知道那個人流預估交給你們的人流預估是假的， 哦， 如果不是貫中那些巴士怎麼會放在那裡呢？一架單層就35人， 啊， 當日大擠塞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很多是單層巴士， 是就不是雙層了，雙層就可以超過70人， 啊，70人以上的雙層巴士嘛，啊，好了，即是一個單層巴士35人，你想想車多久，結果每一個鐘頭就累積1500人，每一個鐘頭累積1000人， 你想想等35 幾大鑊，你想 想幾金，啊， 即是說貫中 幾十架金巴在你面前經過都沒錯，陳凡這 條契弟一早就沒有告訴貫中， 嗯， 他就一定是調回轉告訴貫中不用派那麼多車去，因為沒有人用， 嗯， 所以他那個所謂人流的預測是假的，我覺得 是騙你們而已。他實際上心裏面運輸署的官員呢根本就知道那條橋是沒有人用的，所以貫中才派那麼少車去而已嘛，不要說那些車那些司機坐10多小時， 嗯， 即是駕十幾個小時， 13個小時 沒得停，跟住他就說因為直路來的會瞌眼瞓，我聽完真的很害怕，啊，即如果直路瞌眼瞓的話很容易出事的，因為那條橋真的直路， 我懷疑條橋在 行走的過程遲早都有車會出事的， 所以你想想，好了，到這個開幕熱潮一過去， 嗯， 你而家睇下仲有冇人聽到呢個高鐵嘅消息？好似冇起過咁喎，你問我。 冇啦，而家係靠媒體係去問翻嗰啲數字噶啦，係 嚇。媒體都唔問啦，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冇人留意，冇人有興趣。 即係嗰啲啊， 情況似郵輪碼頭一樣啊！ 大叔包唔包二奶都冇人理噶啦，係。 喂，而家最 hit 嘅新聞叫做飯腳妹。你問我就係，哇，咁都得咁樣。咁都呃到人去食飯， 下次再見到啲新聞，有個飯腳妹呃你搭港珠澳大橋， 約嗰啲網友嗰啲毒男，阿靚小心啲啊！真係，如果有飯唔係叫做金巴妹， 金巴妹， 係啊，約 飯腳妹， 約你搭港珠澳大橋去澳門要行台腳咧，千祈唔好中伏，真係嗰個隨時係陳凡俾錢嘅。 我想再次呢個港珠澳大橋入咗呢個媒體嘅關注。 喂，但你想想，其實真的很恐怖，我們花了這麼多錢，超支了這麼多錢，那件事現在只不過它在停留在我們的 attention span 裡面是兩個禮拜而已，其實，而兩個禮拜已經沒有人再去關心它有多少人搭，它的票務系統是怎樣，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有接連到中國內地的高鐵網，我相信大家就 file close 了，對陳凡嚟講，就開始走去搞呢個港珠澳大橋， 1200億，使咗我哋香港人用咗9年嘅時間去起，可以咁樣。 即係你諗下，我呢兩日我諗仲有人關注嘅，所以我見到佢話終於迎來第一架貨櫃車嗰下咧，我心裏邊嘅反應就係撲你個街。 預計70年嗰個車流量都未必達標，成條橋係講緊120年嘅壽命。而家你真係諗下，大家諗清楚呢120年係咪嗰個嘅目標係會達到？ 我覺得佢可以做一樣嘢， 能能你諗下，諗起你都驚。 嗱，我覺得做一樣嘢佢係會成功嘅，我覺得就係將嗰度舉行渣打馬拉松，係唔使封路， 三地 係車同人一齊進行，全世界第一個馬拉松係有車同人一齊行嘅，嗰啲金巴嗰啲觀眾就可以揮手喺度， 一定係紀錄， 一定係紀錄。 所謂嘅全世界最長嘅跨海橋嗰度做馬拉松。 不單止是這樣，而是繼續有車行那一天才頂人嘛。 城市三道是的，它可以一條一條行車線是行金巴， 還有那條行車線是很疏落的，是 啊， 還有那些是單層巴士， 我圍跑一輪跑幾十 km 都未必定， 我懷疑我們那些城寨跑馬拉松外面的朋友可能快過個金巴一起起步跑啊跑啊，怎麼金巴在後面的他再35人而 已， 是不是，所以我就說他的班次又這麼疏，即是嗱，你跑馬拉松我當跑那裡跑四個鐘都好，即是說他其實實際上經過在你身邊的巴士不超過30部的， 嗯， 那有什麼問題呢，我覺得 咦，寫建議書都好啊，跟渣打馬拉 松好像 現 在還有個城市委員會的，現在 有 城市基金， 應該跟他說想想在那個搞城市好啊，啊， 我們叫做，習近平思想研究馬拉松，即是一路跑一路研究習近平思想咁然後又可以 喺啲加油站嗰度就去學習呢個習近平思想好 啊！唔係喺嗰啲水樽嗰度印咗習近平嗰啲金句，咩打鐵還需自身硬啊，跑步要靠波鞋快啊咁。 係可以喎，得喎，呢個好巧喎，係。 咁然後咧就一邊嗱，我哋有幾個世界紀錄，第一喺最長嘅人工橋，最橫跨最長嘅橋，世界紀錄裏邊舉行馬拉松。 嗯， 呢條橋係世界最長。第二喺度上邊舉行馬拉松係第一次，一定列入建建歷史，因為大陸佬好中意入建歷史噶嘛。第二是什麼呢？是車和人一起舉行， 同步 同步，繼續不影響市民的生活，你繼續可以過大海賭錢，繼續去搭金巴， 完全的車流量是很暢順。 第一，沒有貨櫃車，我相信馬拉松舉行當日應該都不會有貨櫃車的了，其實我懷疑啊，現在那些叫做不是飯腳妹，是貨櫃妹， 貨櫃妹 不如俾少少錢你，如果你有貨拉落嚟香港嘅，不如我補貼你去走港珠澳大橋影張相得唔得啊？咁樣可能係咁。咁然後跟住就再喺嗰啲中間嗰啲嘅補給站裏邊咧，就要念習近平語句，先至可以攞到補給嘅香蕉啊，或者係嗰啲嘅朱古力巴啊、巧克力巴啊嗰啲即係真係食蕉啊！真係念完習近平就可以食蕉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曾經諗過嘅，這個高鐵咧，嗰條隧道咧，如果唔行高鐵，可以做乜嘅？ 嗯， 我其實嗰陣時候諗過嘅，可以做全港最大骨灰庵， 係起曬嗰度裏邊， 就好似回轉壽司咁樣，即係嗰條軌可以用翻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去派嗰陣時候運個先人出嚟，運個先人骨灰庵出嚟。 你有冇去過日本嗰、那個咩壽司啊？ 不是回轉壽司，我吃過， 不是香港也有的那個， 是 啊， 是啊，有個車好像新幹線那樣的，啊，不知道什麼壽司的，香港也有的， 元氣， 元氣是啦，日本的元氣壽司，東京那間就是這樣的嘛，你下了單之後呢，它有個車這樣很快的，車仔模型車這樣， 是模型車來的， 就將你那個壽司在個火車那裡送來的嘛， 那未試過啊，是 即係咁啊！我去到，如果我拜先人咁啦，你就坐喺度，有個 counter 咁樣，咁然後你就輸入你先人嗰個名或者密碼，咁然後就喺個軌道上邊，因為你個、哦、你嗰、那個高鐵係除咗山東之外有路軌噶嘛、 嗯， 因為封閉式噶嘛，咁、 嗯、 你又唔可以喺嗰度起樓啊成，咁、嗯、你又要用到個路軌，我諗到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一個叫做回轉壽司式嘅骨灰庵。嗯是啦， 可以，哇，好嘢， 系系系， 靓事犀利，即刻揾到出嚟。 系啦，咁嗱，你谂下，你只要幻想上边嗰啲唔系刺身，唔系北记贝，而系一宗宗嘅先人嘅骨灰。 系， 咁你话几过瘾咧？前面就系和谐号，个车头可以用翻高铁嗰个和谐号。 因为我今日先喺网上面睇到网民影高铁个车厢里边系吉嘅，完全系。而家平時平日搭翻去嗰陣時咧，完全係吉嘅。 不如咁啦，黐翻嗰啲 喺個車廂裏邊係去拜祭都得嘅喎，嗰一程嘅一個車廂裏邊拜祭喎，真係 將嗰啲陳凡嗰啲名黐翻喺度，好似港珠澳大橋通車嗰日咪 紅色燈， 紅色燈粉紅色字， 陳凡啊，李家超咁樣係。 係啊係啊，唔係、啊，如果唔係你諗下做乜嘢？你要物盡其用嘅話，你兩樣嘢都係接駁大陸嘅，仲、嗯、有啊，蓮塘口岸。 係啊， 我話俾你聽。搞完曬之後，其實搞嚟做乜？你問我蓮塘口岸係唔會有貨櫃用，根本亦都係，因為貨櫃根本唔會喺嗰邊嚟噶嘛。 係啊， 粵西、珠西都唔會有得 嚟。粵西、 羅湖、上水嗰邊點會有得嚟啊？點會拉個貨櫃喺嗰邊嚟？ 然後再拉翻去葵涌啊！你話 大家打開張地圖睇一睇， 你打開張地圖睇下，你就知道荒誕到不得了。點解要應承起啲咁嘅嘢？ 呢過多嘅跨境基建啊！ 呢、這個就係我成日都話啦，香港式嘅國進民退，就係、是、政府投資取代私人投資嘅後果啦。你問過去嗰十幾二十年，香港仲有乜嘢大型建設係私人投資？你講你 全部都政府做嘅， 你數俾我睇啊！ 全部都政府做 的，呢個咪香港需要國退民進咯，國進民退咯。你呢個明日大嶼，你諗下，成萬億係政府投資嚟嘅，係你拉動到幾多嘅私人投資落去啊？有幾多？我想問下黃偉麟，有幾多？然後跟住你政府係冇向民意授權嘅，而個財委會主席就話我最多俾十幾鐘頭， 唔需要做環評，唔需要做社會成本嘅研究，唔需要做呢個公眾諮詢。我哋阿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邊講咗就話要做， 財務評估都冇。 係啊，同香港人講就只係講話1500億，1500億起出嚟，淨係講海沙倒落去啫，仲未計其他所有嘅交通基建上面嘅水電煤嗰啲咁樣。跟住而家就發夢講唔使擔心啊！我哋用咗好多錢，嗰啲建制派講乜嘢就話：，日後買地啊，咁就可以買翻錢翻嚟噶啦，咁樣去。 我想問一下，當你個地產市道因為供應問題而冧咗檔嗰陣時候，你嗰啲地賣俾邊個？咪賣俾大陸佬咯。 喂，你 我知，咪央企咯。一定幫你買，你問我，一定幫你買曬佢添。 佢買咗你中環先啊，係。 其實 你而家整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啊嘛，佢就係、是、你諗下一整啊，你中環嗰啲租金都已經跌啦，係 冧曬啦，英資已經好啦。我話俾你聽，央企其實佢有乜所謂啫？你睇翻過去中國嘅 GDP 嘅增長同佢 M2 嘅貨幣供應，你一比就知啦、中國係不斷印銀紙去充闊佬，嗰、那個嘅經濟所謂經濟奇蹟係靠印銀紙印出嚟，然後嗰啲印銀紙好啦，我哋稍有少少經濟常識，比張五常高少少啦。咁究竟嗰啲錢一定會造成超級通脹㗎？印咗咁鬼多倍嘅銀紙去咗邊咧？ 多過美國好多啊！ 係美國嘅7至8倍印銀紙嘅數目。你嘅印銀紙嘅數目應該同你嘅 GDP 嘅增長係相適應嘅，其實。但係中國唔係 M2 嘅貨幣供應係遠遠超過 GDP N 咁多倍。嗰啲錢你咪就係去咗買地啊？去咗買貝沙灣嗰啲豪宅咯。 係啊， 真㗎。 嚟香港使錢， 佢唔會買大陸嗰啲鬼城，點解啊？因為嗰啲鬼城佢明知冇錢賺噶嘛，係離曬香港，所以好多人就話吸咗落去大陸嘅樓宇市場，呢、這個只係講對咗一部分，其實更大部分係吸咗落嚟香港嘅物業市場。所以我成日都話香港嘅樓價貴，年青人冇樓住，其實唔係土地供應嘅問題嚟嘅。我再講一次，2003年淘大花園60幾萬都冇人要，要咗嗰啲就發一達啦，已經當時。送俾你都唔要啊！嗰陣時要供噶嘛，因為喂唔係好耐之前嘅啫喎， 朝不保夕噶嗰陣時，香港人覺得係 十零年前有層樓冇人想同佢結婚嘅喎，嗰陣時十幾年前嘅啫喎， 要供 係啊，因為要一齊供啊嘛，係嘛係大把人係台贖身啊，負資產贖身跌咗90%啊嘛，跌咗90%啊大佬試過噶啦，好啦，到你起好嗰陣時。除非你覺得習近平先福永享受與天齊嘅啫，係嘛？習近平可以永保呢個中國嘅 GDP 去到8至9% 增長，呢、這個一定得嘅。有佢一日一定有嘅。點解咧？因為個 GDP 增長係任佢噏嘅， 衝嘅， 任佢寫嘅。其實根本係鬼佬都唔信嘅。而家好啦，嗰啲錢就印，不斷印印印印，印完之後就不斷喺香港買物業、買物業、買物業、買物業。你再起多啲，佢都可以吸到你。如果不是香港的物業市道是不會去到一個這樣違反一個供求關係的地步， 香港人就 正正是因為個財富的供應是無窮盡的嘛。喂，但是美國都知道量寬完了，要開始進入一個加息周期，中國是完全違反任何的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的，因為那個是一黨專政的政權，共產黨喜歡什麼就什麼了，所以他喜歡印銀紙就印咯，是吧？他印完跟著就催谷內需，叫翻你啲人去買翻自己嘢啊嘛！佢而家咪咁講嘅，閉關鎖國都冇所謂啊嘛，因為你可以靠自己內部消費去頂住啊嘛。 呢個考驗中國人係咪真係願意去付出，用佢嘅儲蓄或者去支撐個經濟嘅係？ 我冇㗎，佢將你逼住你唔可以嗱，你而家留意一下，我唔知道你有冇發覺咧？而家唔係藥房多啊，香港找換店多咗。 找換店多， 你有冇留意街頭街尾咧？我喺觀塘呢一邊咧。行翻過去紅桃道嗰邊咧，或者我以前喺炮台山咧都冇咁留意嘅。一炮台山地鐵站喺對面咧， 突然間一路去到北角是多了很多酒換 店。即係而家有系統地慢慢係將啲人民幣換曬做 調走 啊！調走係。 我估嗰個係地下錢莊嘅生意，即係話大陸嗰班有錢佬已經知道唔掂啦，要用盡方法將啲錢調嚟香港，再由香港調出國外。 係， 我覺得係咁樣。 螞蟻搬家嘅形式啦。 因為突然間，我記得嗰間老許好似得一間嘅初初，點解而家有成去到邊度都見到佢？即係仲勁過以前就話賣紅仔曲奇啦，跟住就賣黑鬼油啦，跟住賣奶粉啦，而家全部都唔係。而家最掂係做找換店，原來係。淨係觀塘，我諗呢一年我諗起碼開咗20間， 係 考明街啊、紅桃道啊嗰度附近，真係噶。所以你話即係我哋呢啲周圍中意行街睇嘢嘅咧，就經濟大理論唔識，但你咁樣睇你就知道 見微知著啊， 大鑊嘢嚟緊嘅其實，即係話等於地震之前嗰啲老鼠曱甴啊， 走曬出嚟， 全部蒲曬頭一樣。咁你如果你咁樣去睇嘅話咧，香港嘅大橋、高鐵。咩啊？蓮塘口岸所有公務工程冇辦法回本嘅大笨象咧，大白象加加埋埋一齊咧，即係話佢會侵蝕香港嘅經常開支。嗱、唔係嗰個唔係 capital investment， 即係唔係嗰個資本工程開支嚟嘅喎，營運就係經常開支嚟啦。因為嗰個大橋嘅營運，嗰、那個虧損就係經常帳虧損嚟。係 恆常地每年都要使嘅錢嚟㗎，嗰、那個 就係經常帳虧損嚟㗎啦。嗰、那個係。咁你諗下啦，我舉例2003，我2005年入政府，2003年到1998年到2003年呢五年嘅公共財政累積赤字係2800多億， 幾犀利！五年， 咁就我入到去嗰陣時候就啱啱好就開始唔使赤字，2004、2005嗰年，好啦，即係話嗰陣時候政府嘅一年嘅開支只不過係2000多億，而家政府一年開支係接近5000億。4900多億，今年好似 係話基建啊，每年都即係上千億嘅，係 唔計基建啊，係 啊 ，general expenditure 啊， 哦， 一般公共開支啊，即係教育啊、醫療啊、房屋啊嗰啲、交通啊嗰啲，就4900多億，係，即係話係當時使大咗一倍啦，已經係，即係話如果連續五年衰退嘅話，香港嘅衰退嘅累積嘅財政赤字將會係2000多億嘅一倍，因為而家使大咗一倍啦嘛， 嗯。 我覺得唔止添嘅，其實你加埋嗰啲大白象工程， 即係你睇翻98年同埋2005年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 累積值 嗰個物價係嚇， 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何來仲有錢會去做咩大嶼山工程啊嗰啲咁嘅嘢？好啦，跟住陳茂波出嚟講啦，發債，呢個就係政府中共係一帶一路嘅嗰種嘅財技同埋香港嘅角色啦，就係嗰啲項目根本喺巴基斯坦同埋喺斯里蘭卡係蝕大本嘅，將債變成係投資工具。美國就發明獨債啦，中共就將一帶一路裏面嗰啲嘅債項變成投資工具，然後賣翻俾你啊嘛。然後香港咪將嗰個角色咪將佢發行呢啲咁嘅嘢咯。金管局咪將我哋嘅儲備走去買翻呢啲咁嘅嘢咯。其實嗰個遊戲就係咁玩啦。咁你諗下啦，將來明日大嶼都會按照翻呢啲中巴經濟走廊啊呢啲咁嘅模式去做融資啦。就係話嗰個係債，然後包裝成為用債券嘅方式，高息債券好，政府債券好，或者投資工具。然後賣翻俾香港人，即係話佢唔單止用埋我， 即係你用你香港人嘅庫房嘅錢，仲要你去買翻你自己嘅債， 係用埋我哋下一代嘅錢。 真係 你大家以為就係唔會嘅。我再想講一次，2003年之前，香港嘅累積財政赤字係2000多億。2003年你出咗世㗎啦，個個都，只不過我哋嘅記憶同金魚差唔多，係唔記得曬㗎啫。其實係嗰陣時資源增值，公務員同工不同酬，而家危害至今。即是同一個職位入職，大家是不同人工，大家拿的是不同的公積金，到現在還是的。 都是 當時很多合約制的員工慢慢轉回做這個長約，但有很多是轉不到，轉不到tenure。所以你這個就我相信很少人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去看這個填海，其實填海不是從環保角度去看那麼簡單，環保角度只是最表面的一陣， 那是其中一個有關注、就是、市民留意的面向，但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是最觸動得到市民的。今次事件裏面反而是個公共財政掏空庫房這個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事實上你看到的嘛，一帶一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看巴基斯坦你看到的，巴基斯坦現在中巴經濟走廊就已經發覺不妥了，因為呢原來那些債務，即是共產黨就很厲害的，即是左手又是他， 右手都是他， 右手又是他， 即係黑社會就通過個中介人去借錢俾你。好啦，然後就話你而家欠我100万，但係你從來都冇攞過100万嘅。然後嗰個黑社會嘅中介人就話俾阿范國威聽，因為你爭阿大啲哥50万，爭阿呢個紅兄仔120万，我已經幫你還曬啦。嗰啲錢我還曬之後咧，係冇得剩噶啦。不過你喺我財務公司係爭我100万，呢個就係巴基斯坦而家先發現。好啦，跟住我就會同阿 Gary 講啦，你想拆掂佢啊嘛得，你而家咪將軍澳有層樓嘅，俾我咯， 拎翻出嚟係。 係啊，你俾我咯，就係咁啊嘛。Exactly 係一模一樣。巴基斯坦就發現，喂大佬，嗰啲錢係冇入過我哋政府嘅 account，全部去曬中國嘅承建商嗰度，而嗰啲債就 book in 咗入去我哋政府，就爭你咁多錢。好啦，如果你想唔爭我得，要將嗰個嘅港口啊，嗰啲嘅機場嗰啲股份賣俾你，嗰啲商業園嘅股份賣俾你。咁咪就係同而家賣緊廣告叫人唔好信嗰啲財務公司中介係一模一樣。即係話，如果當呢套模式搬落嚟香港嗰陣時候，就真係大 Q 鑊。財仔嚟嘅，真係大 Q 鑊。我話俾你聽，其實根本上嗰套係一個騙局嚟嘅，其實根本係。所以你見到好多嗰啲國家點解？因為佢冇辦法去 IMF 咁樣舉債嘅嘛。IMF 就打正門口做生意嘅銀行貸款部。銀行貸款部就係話：喂，你要攞嚟證明你有還款能力先啦，你有冇税單先？係嘛？冇嘛？咁佢唔會借俾你嘅噃，因為佢睇唔到你有還款能力啊嘛。IMF 就係咁啦，而家斗領都唔肯借俾巴基斯坦。佢個條件就好簡單，你要將中巴經濟走廊一個咁低透明度嘅項目所有嘅agreement 公開， 要攤開佢嚟講， 俾我 IMF 睇一次，俾啲專家，我先至確定到你有冇還款能力，然後我先至決定借唔借俾你。所以巴基斯坦下一步就要學馬哈提爾啦， 趕走咗佢， 係直情係走數。我話俾你聽啦，我唔要啦呢啲嘢，你要啦， 壯士短臂先得啦。 係啊，跟住最後一步係咩啊？我諗香港就做冇辦法，好似巴基斯坦咁啊。最後一步係咩啊？我全個港口俾咗你，你去 run。我冇錢 run 啦，你去 run。喂，跟呢個斯里蘭卡德、馬哈提爾德， 係馬來西亞， 呢個巴基斯坦印尼準備啦。巴基斯坦得，香港得唔得咧？絕對唔得。 香港大禍好多。 只有繼續我哋兩個就日日喺度揞錢出嚟硬食，喺度頂啦。係，就喺度頂嘅啫。所以你諗下啦，如果港珠澳大橋係一個旅遊項目，我想問一下，等於昂坪360的人流是會不會自負盈虧得到呢？ 前景暗淡啊。 是不會的，你大橋可以自負盈虧，可以有回報收益，只有一件事，你一個經濟的項目。如果你作為旅遊項目規劃，你就要看附近連接的旅遊景點，有沒有一個所謂外溢的效應。因為有大橋之後，人們去了這個迪士尼多一點，或者去了三六零多一點，這樣。或者去了東匯城多些，但是都 justify 不到1200亿的嘛。 是啊，太龐大，因為數字是。 所以你看到就是看，我就不要看人流，你看車流。好了， The worst 才會出現。等你咁上下，范國威啲唔生鏽就在政府的 panel 那裡吵了，就說喂大佬，你交數條數不行喎，咁樣。陳凡，我告訴你，我感謝包單，出年你未落任之前，就會同你講噶啦。我哋要進一步開放駕駛者使用港珠澳大橋。 個嘅 你諗到噶個 logic， 俾更加多嘅汽車南下。 係啦，個 logic 就係 增加客流量。 點解冇人用？點解車流唔得啊？因為冇貨櫃車，貨櫃車我哋冇辦法，因為唔可以逼佢夾硬用。呢個係商業競爭，同中流作業。但係我哋可以令到多啲嘅人揸車，咪發多啲牌咯。唔係發俾你喎， 發俾大陸 喺上邊發喎。嗱，我咁下一步，我咁寫包單，下一步就一定係發呢個大橋嘅車牌，直接駕駛者揸落嚟。咁你諗下啦，香港究竟個道路網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呢？以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可唔可以再容許更加多嘅同我哋完全駕駛習慣唔同嘅人揸車落嚟呢？我一定，你問我，我一定反對。 所以就已經有啲賣港嘅學者，好似洪永達咁講啦。而家已經開始倡議，就話香港左右軌都要改啦，要配合大陸啦。 洪永達 改曬 去點啦，係嘛？ 仲係民主黨嘅，應該真係大陸 又係咁撲街， 真係慘。 唉，真係諗起都心痛。好似係會點先嘅，好似 會 係會點先。洪永達係會點先嘅，唔係民協會點先嘅。 即係大家能唔能夠想像？ 因為呢個嘅港珠澳大橋可以引出一個建議，要將我哋香港全香港嘅道路同埋駕駛習慣要更改。 其實我想問一下個 logic 喺邊度咧？即係我洪永達啦，啊，即係我哋轉左太個 logic 喺邊度？ 誒，佢覺得配合一國咯， 配合一國，咁點解唔取消埋港紙啊？ 係啊，所以咪任志剛而家講咯，係啊，已經提出嚟噶啦，用人民幣係去做呢個嘅結算啦，係。 你唔好諗以為流啊！我覺得當中美貿易戰波及到去中國嘅經濟出現呢個恐慌性嘅崩潰啊，即係金融市場啊，佢就會攞香港港紙嚟去做呢個咩噶啦？ 做掛鈎 係啊，救人民幣嘛，死得噶！我話俾你聽，所以你睇到一步一步，你以為大橋通車完，其實未完啊！我覺得大橋通車只係開始，我成日都講。跟住落嚟係開放更加多嘅人駕駛落嚟，而家就我哋笑一小時等車生活圈，其實就將來就一小時駕駛生活圈。好啦，咁呢啲人嚟到，咁你嘅 job 喺邊啊？你有冇咁多 job 去俾佢哋啊？嚟到佢哋可以住喺邊啊？點樣成為香港人啊？呢個就牽涉到真係明日大嶼啦，真係噶，即係話所謂大灣區嘅都心，而大灣區嘅居民佢喺佛山，佢喺珠海嗰邊。他就可以住在那邊，然後他揸嚟呢個當時的叫做第雙門户啊，林鄭咪成日講嘅雙門户，好啦，其實就是單門户，就是明日大嶼。傳統我哋的門户是玩完的啦，其實，因為那個是英資的世界嚟啊嘛。好啦，新門户就是中資的世界。那些的企業全部在那裡設總部，而那些企業的人員要上班的時候，他不一定住在香港的嘛，他就真的那時候就真的所謂的明日大嶼那個計劃， 填海人工島那裡 就是那個的都心，其實在很多城市裡面都會開發一個新的都市核心區的，但是呢在香港這個情況的特殊性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都市核心區呢，基本上我們在行的一國兩制，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如果你譬如你在東京這樣，我記得我們97年之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那時拍有套日劇叫做 Love Generation， 從龍子 戀愛世紀， 戀愛世紀是的，那他不是經常拍著玻璃蘋果然後拍著那個彩虹橋，那時不是有一個叫台場的地方的，彩虹橋過了去之後有單軌火車的嘛，那個就是東京現在新開發的都心， 即是第二個的核心區， 是啊，那個是一個，即是有一部分是相當大部分是填海區來的，跟著豐州築地市，築地搬了去豐州，應該就是那邊的了，即是個新的魚市場，就是一個全新的開發區來的，有個大的摩天輪，跟著很多 shopping mall 在那裡的嘛，還有富士電視台好像都在那裡的，香港人很喜歡我們那個年代呢，90年代尾2000年初呢，就很喜歡那裡，因為那時候覺得是一個新的潮流區域， 夠潮。 但是東京開發一個新的都心，人家是在同一個制度裏面的嘛，是同一個系統裏面的嘛，因為都是屬於那個東京市的一部分來的嘛，我想問一下，如果將來這個是新的香港都心，那那個的出入境會是怎樣？一或根本就不存在出入境問題， 現在即是透過港珠澳大橋就已經想將個邊境是模糊化了， 我覺得已經是模糊化了， 模糊化了， 已經沒有了，其實慢慢 為什麼要搞一地兩檢，為什麼西九是變成大陸那個的 故宮博物 館司法管轄區呢，這樣是有原因，即是破了這些這樣的障礙，那就逐步逐步去行。 就算你問我即將落成的這個私處私處 Center 戲曲中心， 是的，戲曲中心就不知道為什麼英文叫私處中心的，據說就是普通話拼音來的，私處， 私處， 是的，戲曲中心，即是不倫不類到這樣的地步，我終於明白整個西九的規劃為什麼會黐在高鐵站旁邊，根本那個文化都會區不是 serve 我們香港人的。That's why 為什麼有私處中心，有這個故宮博物院在這裡， 西九故宮博物， 因為在南中國的人，當他不去北方看北京的故宮的時候，他就是來香港去看這個香港的故宮博物院，然後跟著去私處中心，私處中心大家不要以為一定是帝女花開幕，一定是或者再世紅梅記、唐迪生那些，但是一年365日姐你不要那麼傻，怎麼會全部都是做粵劇啊？ 你不要以為是八和會館控制這個私處中心先的，是不會的。那裡那些粵劇是越南的粵，即是江浙啊，江浙那些啊，那些粵劇啊，黃梅調啊那些啊，我和你會不會看？ 不是香港人口味。 我經常都問為什麼沒有一個李小龍博物館在西九，我現在終於想得明白。我們現在所有政府的投資，所謂國進民退，香港式的國進民退，這些政府的投資根本就不是為了 本地香港人的社會。想回頭，我們香港人最喜歡是我們的流行文化。你問我，即使我不喜歡金融也好，金融絕對可以是擺入博物館的人物的。 所以就在沙田文化 金融的小說、金融的電影、金融的手稿、電視劇、舞台劇、舞蹈，全部都有的，是不是由他的武俠小說變出來的作品，就算一個金融博物館都可以的，我覺得一樣有市場的，不單止在香港有市場，在華人的社會一樣有市場，不是大陸啊，馬來西亞、台灣、泰國、東南亞、北美洲的華人 他都是受歡迎的， 是的，為什麼不是啊？香港是沒有的，我告訴你，所以捧金融那些人又是虛偽到不得了的，大家虛偽鬥虛偽的，是從來沒有人去提出過為什麼西九裡面沒有一個金融的博物館在這裡。好了，你現在慢慢發覺呢，就算將來那些 M Plus 也好，M Plus 最大的 collection 是什麼？叫做中國現代藝術，跟香港有什麼關係？我想問你問我香港現代藝術，我就覺得龍虎門是電光獨龍傳和這個冰火九重天黃海交冰火九重天，是的，為什麼不行？然後跟著你發覺明日大嶼的計劃根本那個 CBD 根本不是放我們 ， 所以我就是說，我在節目都說過很多次，越來在香港生活，我昨天星期日我跟阿蕭有個座談會在迷迷那裡 ， 阿蕭最後說他說他要想著要想都要時候想要離開了，那我問為什麼呢？他說他覺得香港的生活到此為止 ， 香港式的生活，即是他很感性，即是他不是說那些大的理論，那些什麼，他就說他所珍惜的香港生活已經沒有了。我覺得我今天其實我很即是我 share 他這個感覺，我覺得我在香港是一個異鄉人， 很陌生，或者變得已經你不能夠 你打開 個什麼 不是如意傳就延禧攻略，跟住嗰個叫做陳坤啊，嗰個下巴仲長過我只腳。跟住嗰個魏璎珞，我都唔識佢。其實我佢嚟到香港，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嗰個陌生程度同韓星係一樣。跟住打開個收音機，又聽到阿健同埋阿黃永喺度大發謬論。跟住而家 K 寶又俾中移動包養埋。跟住你再睇下大學堂請埋李澤楷喺度噏埋啲咁嘅廢話。跟住每日打開報紙就係李國章干預呢個法律學院嘅院長輪選呢啲咁嘅新聞 。 其實你覺得呢個仲係咪你想生活嘅地方？嗱，即係我唔係鼓勵大家移民，只不過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問題。其實係你出街你見到嗰啲人，你嘅細路仔翻小學，我有個朋友係教城寨人係教小學，佢話佢哋學校係用普通話，我話點解啊？因為佢話啲細路仔係講普通話， 個量已經多到 個量已經 overshadow 大過曬。講粵語的細路仔，所以羅志光答，如果沒有單程證，係會減少74萬人啊嘛。 喺十幾年之後，佢話係，15至20年之後。 以前我哋相信香港有一個大熔爐，好似 New York 咁樣，我哋係大香港，即係等於倫敦。你係烏干達嘅黑人、巴基斯坦嘅塔利班，或者係印度 Rajasthan 嘅嗰啲吉卜賽人嚟到倫敦，你都可以最終成為英國人。香港都一樣。你游水落嚟，1966年，你攬住個水波游水落嚟，你嚟到香港，你都會成為香港人。而家跟住開始有人話你法治係乜嘢呢？要有紅線嘅。跟住知識分子唔敢出聲，然後跟住傳媒裏面你見到嗰啲新聞，全部有啲重要嘅新聞係唔會評論，唔敢報。南海軍演好，淨係講解放軍嗰 part。跟住中美貿易戰，淨係講中國嗰 part。然後跟住你發覺有啲記者攞唔到簽證翻嚟香港。然後跟住你發覺學校裏面有啲學者呢樣嘢唔講得，嗰樣嘢唔講得。你知唔知道香港電台嗰、那個定風波嗰、那個林榮基嗰集啊？ 有個好似冇播到出嚟， 係因為講到中國囚禁佢嗰 part。 哦， 呢個係醜聞，香港電台嘅醜聞。嗰、那個係納稅人俾錢嘅電視台嚟嘅。大佬嗰個唔係無線咁樣做，大家都會知道，因為佢係共產黨控制嘅電視台。連香港電台都係咁。即係 梁家榮、 陳，我唔記得咗導演姓陳嘅，就係揾咗阿熊仔哥哥做阿林榮基嗰、那個定風波。係啊，上半決係唔出得嘅，唔播得嘅直情係。個原因就因為話牽涉到，我想問下呢個係乜嘢嘅紅線？我從來冇聽過香港電台裏邊嘅創作係有條咁嘅紅線喺度， 越嚟越闊係。 係啊，所以我就話你咁樣加埋加埋加埋，即係我唯一開心嘅咧，就係當我哋見到我哋自己一班城寨嘅人喺度嗰陣時咧，大家即係都仲可以苦中作樂。但係如果你話你每一日打開個報紙新聞，打開見到嘅嘢咧，其實你係覺得。你對呢個地方好陌生，我從來都冇呢種感覺嘅。即係我係生於斯，長於斯，我喺香港出世。就算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我都好想翻嚟嘅。以前係，但係我上次喺不丹翻嚟之後，我就諗近呢段時間裏邊，我最開心其實係幾時咧？其實就喺不丹嗰段嗰一個禮拜。 哦， 就係最開心嘅啦，因為嗰個互聯網上唔到。即係你。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覺得這樣是很正常沒所謂，我們只要不要望耷低頭，不要望繼續揾食就可以 OK。 但我覺得真的不 OK 咯，我覺得真的是吧，即是你不要說那些招牌改變、那些食肆改變，不是這些的找換店通街取代了這個藥房，這些全部都不是 serve 我們， 不是只是硬件或者表面上、啊、物質文明那些東西，整個精神面貌、啊、我們一些的軟件、啊、我們一些的、就是、過去一些珍而重之的一些核心價值的改變得很重要。 在考明街，我們以前常書局在考明街的，在個街尾那裡有一間好、賣麵包的，每天他都我都去那裡買麵包做早餐的、他有那些還有很傳統的這樣的餐蛋包、啊、腸仔包那些、就放在個爐裏面暖住嗰啲麵包嘅，其實就喺街邊嘅啫。我上個禮拜行過嗰、那個位置已經變成一間雜碗店。 哦，執咗啦已經。 係啊，已經執咗噶啦，其實。即係我唔係話覺得好懷念、懷緬過去、懷舊，而係我哋嘅社會將來係點，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嘅錢點樣用，我哋控制唔到。用落去 serve 邊啲人，我哋控制唔到。我有陣時我都會巡視醫院嘅，其實。我見到那些醫院呢是全部都是 cam bed， 我想起七幾年我阿嫲入醫院的時候的情況、我很小個的時候，那時候我就很害怕見到我阿嫲，我阿嫲瞓在伊麗莎白醫院的廣華醫院的 cam bed 那裡、即是那些帆布床 走廊，重要 原來現在是全部恢復回帆布床。那我想問一下，我們人均生產總值去到這麼多錢、其實我們是不是 deserve 好一點的社會？我不是跟你讲黄丝蓝丝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是不是要 deserve 得好一点呢、个社会、为什么我们照顾我们的有病的人是去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医疗系统去公立医院现在要照这个 CT scan、要照、这些这样的、看专科那些，已经讲紧等12个月、24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其实就是赶你走，我们做不到了，已经是你自己走去看私家了，这样是。 咪 screen out 你啫嘛，用排隊嚟 screen out 你啫嘛。 係啊，我最近有個街坊佢肝酵素高咗，咁理論上你應該好短時間就要去照個肝嘅，係嚇。咁、我冇嚇，佢話你等十八個月啦，二十個月啦，咪即係換句話講趕你走咯。唔好意思啊，你要自己去揾第二啲。 但你唔可以 assume 每一個人都有咁嘅知識、時間、金錢係去 afford 得起、去揾私家醫院去做化驗。好啦，一遲咗之後，其實你就攞咗佢名。就是拿了那個人命的、其實，所以我就是說是很無良的、真的很無良。國進民退的意思就是那些錢大陸就是投資在一些基建項目，那些錢流入了央企，央企再流入了後面的貪官利益集團，石油幫就是周永康，高鐵幫、鐵總就是哪個幫，電信幫就是哪個，後面全部都是有國務院裡面那些的負責那個政策的官員，這個就是中國模式的真面目。而你看到香港步入這個中國模式，我最失望最失望不是普通市民、而你看到那些知識分子的報紙，那些曾經高舉自由經濟的學者、那些報紙的健筆、對此是沉默不語、對中國模式那種的愚昧無知。香港在文革中國最黑暗的時候，香港茶涼融資崛起， 就因為佢有一盞明燈，係因為批判中國文革啊嘛。香港七十年代是中國研究的重鎮是什麼呢？因為我們就是研究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災難，文革式的災難，然後我們去研究共產黨的管治是怎樣，鬼佬去研究中國當時一定要來香港，因為香港是最近他們可以觀察到中國，現在也是一樣，因為你沒辦法回新疆了嘛，你沒辦法回去，你做任何研究都被人夾住了嘛。但是你看到香港的撲街在不單止控制法律學院，是其他學者對於法律學院發生的事是噤聲， 保持緘默。 其他院長呢，文學院的院長呢，理學院的院長呢，三四十萬那些大學者一個月去了哪裡，你問我，你說港大在李國章淫威了，那中大呢，浸會呢，理大呢，間間都升格做大學了，為什麼名字改了做大學之後，那班友還是侏儒呢？還衰過以前未升格，是吗？仲个格仲低过以前未升格， 应该要出声，要出嚟系去声援啊，要搞联署啊，即系俾翻港大法律学院，佢哋应该由院方系去主导翻佢哋去拣选院长嗰个权嘅。 中大法律学院去边啊？系吗？陈建文所面对嘅嘢，社会系嘅同僚啦，我认识好多嘅，其实中大社会系啲同僚，去咗边啊？戴耀廷面对咁样嘅审讯。他法律學院的同僚去了哪裡？每一個人眼中只有自己利益而不問是非，這些就是中國模式的共業。你問我不是共產黨，是共產黨照出你們香港人的邪惡的一面，就是因為你們同樣只是有利益，眼中只有利益不問是非，你最重要最怕是你的飯碗不保。這個就是由反右開始，中共可以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落去牛棚下放的原因。我鬥矛盾的時候，你班友不出聲，點解啊？因為矛盾冇咗個位置，就輪到你攝咗佢啦嘛。好啦，跟住到巴金啦，大家又唔出聲。點解啊？因為巴金以前鬥過矛盾，咁咪抵 Q 死咯。到錢鍾書喐錢鍾書嗰陣時候，大家唔出聲，結果長尾冚家產，全部知識分子全部剷除曬。所以連最基本嘅常識，大躍進裏邊某剷幾多萬斤，冇人敢提出異議， 明明係假嘅。 毛澤東話人多好辦事，不斷生仔生細路，由得人口學家馬仁初被鬥死之後，唔敢講一句。香港而家咪去到咁嘅地步咯，exactly 一模一樣嘅。除咗嗰啲林超英啊、伍華強嗰啲退休規劃處啲官啊 講嘅人話之外， 有邊一個學者現有喺大學裏邊有地位嘅學者，敢企出嚟對公共財政？我係做過六年喺政府裏邊，都稍有認識。呢啲學者而家去曬邊？你諗下幾恐怖？你諗下，即係所以我話香港，你覺得陌生就係咁嘅原因。即係你完全唔覺得嗰個係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一出嚟講嘢，你唔使聽噶啦。你一見到陳建波個樣子，你知佢講乜嘅啦。其實 一定係 一定瞄咗把聲，我已經。就只不過就係話佢究竟講到幾絕，講到幾核突，講到幾盡嘅啫。 或者幾衰格？ 係啦，講到幾衰格，講到幾賤啊！因為而家香港嘅管治係以賤為榮。以前英國佬就唔係，大家要模仿上等人。以文明為榮，而家就唔係啦。以低賤為榮，即係以中華白海豚嚟迎接習主席呢啲咁樣嘅低 B 嘅宣傳，而你咁仍然話係好嘢嘅，咁咪得咯。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係即係雖然係你生日，但係咧好似講一講下，即係好似反高潮。 係，我哋頭先都有講電光獨龍傳咁。 唔係你講咗，我冇講。 電光獨龍傳， 你講係冰火獨龍傳， 所以修正翻啦。 係啊，嗱，證明咧，范國威嘅吸引力咧，其實同阿徐少華係一樣嘅。 係， 而家3130係咪 Lens？ 係。 係啦，咁咧就有咗阿陶君衡咧，就去到四字嘅，其實就咁啊，扣除嗰1000個監聽者咧，咁實際上我哋今晚嘅收視咧就4130。 哦，係。 系啦， 好 咁，因为陶君衡唔喺度，所以就冇咗1000个。 下次做，我哋都饮啲红酒先做。 咁咧就希望咧就大家最后尾节目结束之前咧就多谢阿 Gary 一声啦。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即系生日，竟然咧就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去玩呢个电光独龙传， 怀旧真系。 咁啊，亦都多谢阿嫂啦，Gary 太太啦，能够呢个即系喺 YouTube 前边。同阿 Gary 慶祝生日， 佢唔知道有冇睇咧？ 嚇、啊， 我太太一定唔知咩叫電光獨龍傳嘅，佢冇睇《龍虎門》嘅係。 好彩唔知道。好彩唔知啫，系嘛？你知道就仲大镬。咁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咧就我哋会尽量将嗰个节目时间咧就转做 live 嘅。咁嚟紧星期六嘅三不管咧就会褪到去下个星期一嘅八点至九点嘅直播嘅时间嚟嘅。 哦，夜晚唔系下昼啦，系。 我哋本来星期六晏昼 系 系啦，咁但系就因为我哋希望直播就会。一來就等錢使啦，二來就即係大家可以捐錢啦，二來就可以多啲大家 聽眾 互動，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今日30號、31號咧，就我哋筆單嗰度就會截止噶啦。 嗯， 仲有尾咁，所以大家如果你哋之前 indicate 或者 PM 咗嚟話會參加嗰啲咧，你就記住啦。 遊戲筆單咩？ 二月， 我二月 啊，係啊，喺 Panaka 有個跳神啊，即係佢哋嘅一個喇嘛嘅一個大嘅祭典咁。咁今次同停播有啲唔同，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那些佛像呢就会拿出来晒的。 嗯。 那就一个佛像前面是会有些就是他们的金刚舞啊那些跳神的活动。 今次露不露营啊 会多一天。 会多一天啊 因为在营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那些行山的路线的。 啊好啊。 就会在营地出发然后去行山。啊、然后行完山之后就回到营地。 是。 那因为最近林義文即是盧海彤的個拍檔即是 Seventeen 那個呢他都去了不丹我看了 Facebook 即是他即是希望我想療傷啦咁都見影返啲風景啊其實係好吸引嘅其實都特別係我哋二月去嗰陣時呢就雖然夜晚黑會凍啲但佢日間嘅温差好大嘅朝頭早十幾度嘅啫夜晚黑就會幾度咁樣咯。 哦，咁樣。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行山係朝頭早有太陽嘅話咧，應該就唔會有太大嘅問題。 嗯，著羽絨行得唔得？ 唔得嘅， 唔得噶， 好熱嘅會。 O K。 係啊，但係你有個殼咯，即係 羽絨背心咯，龜背得唔得？ 而家嗰啲保暖內衣都好犀利嘅啦，已經係即係嗰啲以前我哋僆仔年代叫天蠶衣啦，唔知而家唔知叫做乜嘢啦，係嘛？嗰陣時好似90年代叫天蠶衣嘅，就著完之後咧。就天蠶衣唔緊要，唔好著天蠶褲啦。真係熱到熱到出葉肺啊！真係，即係呢個《獨龍傳》都搞唔掂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嗰啲好薄嘅，而家但係好保暖嘅。係。咁因為主要 keep 住個體温喺個身體裏面。其實主要如果行山，你著多幾多 layer？ 嗯 即係著多幾重？ 哦，已經 三重或者四重到，咁然後你逐重剝，咁就 OK 嘅啦。其實反而就唔好著一件好保暖嘅。咁就可能麻煩啲咁就即係容易啲會凍親啦咁樣。咁所以大家記住啊嗱，記31號之前咧就最快盡快去完成呢個報名啦。咁就 Gary 我哋就星期五就會同大家見面喎。 係啊，星期五晚。 咁啊 Gary 其實啱嚟之前咧都係喺立法會開緊會嘅。今日開咩啊？ 今日啊，今日開嗰個叫做公營房屋。居屋及街市的事宜小組委員會今天、啊、我和朱凱迪和歐樂軒先至和林健鋒博火源又是就嚟緊是不是要開公聽會啊是不是要落區看現在說領展潛在仲盛傳會有10個的商場又要發售啊這些 我想問你有一件事呢我有個攬總的朋友告訴我聽呢有些政治團體要求將天水圍欖球總會的練習場地轉做街市喎，係咪堅定流 嘅？這個要探究啦，因為政府咧喺施政報告嗰度講話有啲地方就要研究咧係去覓地建起街市嘅，就包括埋將軍澳嘅。咁但係天水圍嗰度要睇翻啲資料啦，係、有可能會係㗎，係 有可能係。 係啊，我 check 我幫手 check 啊，係啊，因為嗰個其實而家欖球總會練習嘅場地就好少嘅。 嗯， 咁亦都係香港欖球運動。亦都普及，開始在很多嘅學校裏面普及，嚇，亦都幾成功。 我硬係唔信，點解係要喐啲運動嘅地方？ 但你見到上次， 即係如果起街市，點解唔係揾其他更加適合嘅地係去做 嘅？咁嗰啲適合嘅地攞咗去拍賣，俾人起樓啦嘛。 係， 係咯， 就係。 所以你就係有陣時，我今日睇阿盧峯，咪琴日喺《蘋果日報》寫佢，即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好有陣時好令到人哋好氣餒，花咁多錢真係起嗰個嘅。港珠澳大橋同埋嗰個高鐵喺本業嘅鐵路營運裏邊搞到一鍋粥，香港人嘅生活質素不斷倒退，然後咧跟住浩大起工，我哋再抌多1萬億落去起個人工島，其實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我想 我都不係好明白點會仲有香港人去支持起人工島嘅。 我啱啱禮拜日走去石硤尾村嗰陣時，係去幫阿仁哥站台派單張啫。我同阿毛孟靜去，有個阿叔走埋嚟，你有冇去睇港珠澳大橋啊？咁樣呢啲係我哋香港人啊、中國人嘅驕傲啊咁樣。我都同佢講，你睇睇個財政資源，你睇睇公立醫院裏邊嘅情況，你有冇等過呢個專科？你就知道用超過1000億去呢個港珠澳大橋，你有啲虛幻嘅驕傲感，但你再看看你實質的生活是惡劣到怎樣的情況，你才跟我說你是不是覺得光榮呢？ 很簡單，我覺得當一個地方的人他沒有一些 commit 的 value， 即是他沒有一些他相信的價值觀的時候，他很容易就會被一些所謂工程、啊、偉大建設、啊、假大空的東西所迷惑的，廖榮浩啊、楊利偉啊、上太空啊，但他殺死了犀牛他就不覺得是什麼問題，整死曬嗰啲老虎，佢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喺南極幾個機場幾好啊，宣示主權，佢又唔覺得有咩問題。所以我就話中國模式係共業嚟嘅。你唔好以為香港人進化到一個地步，係以核心價值文明作為佢嘅思想行為指引。 佢哋唔識橫向地去比較啊！我再同嗰位阿叔後屘再辯論討論，後屘講俾我聽，佢透露原來佢游水落嚟嘅，偷渡落嚟香港。咁我嚇你咁愛國，你唔翻大陸？咁跟住哦，你好嘢，咁咪走咗。佢搏唔到啊！嚇、啊，同佢自己切身嘅體驗係扣連埋一齊嗰陣時，咪出用 轉重要害， 真係佢冇得講啊！係將佢自身嘅切身利益扣連埋一齊，佢就解讀唔到嗰個所謂嘅制度優越感，根本就好虛幻。 如果我係阿伯，我就唔會敗走啦，我就會同你講，我話而家游水翻唔到去啫嘛， 佢動緊拐杖噶啦。真係慘啊！真係同佢講 話， 呢個10000億嘅人，即係填海人工島會耗盡我哋下一代嘅錢嗰陣時候，佢唔好理嘅呢啲係。 但你要明白喺個社會裏邊咧，嗱，我唔會怪責基層嗰啲人，因為基層嘅人咧，佢哋生活困苦，佢哋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揾食，所以根本冇時間留意時事，所以咧佢哋亦都係咧中意咩咧？中國女排打敗日本隊，或者係呢個乒乓波贏咗呢個奧運冠軍，或者係起到一個人工島或者大橋呢啲嘅偉大工程咁樣，咁對佢哋嚟講好遙遠，但係咧覺得喂，國家有得喂，我都有得喂。佢覺得因為佢嘅救贖係咩咧？佢自己 personal life 其實已經冇得喂嘅啦，因為佢係 underdog， 可能佢係做啲好基層嘅工作，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係住喺公屋裏邊嘅阿伯。可能啲仔女都唔慣。 人生在世，要將自己嘅存在價值依賴喺呢啲廉價嘅，即係好低層次嘅民族主義上邊，係好可惜。 你覺得？ 喂，大佬， 阿 Gary， 我想問下你， 中共叫我哋反日，你而家睇睇安倍晉三訪華之後，嗰支日本旗係喺天安門廣場面飄揚。 你以為中國反日？ 大佬， 你以為中國啲粉青反日係真嘅咩？ 係嘅，都係假嘅。 梗係假嘅，佢哋嗰句嘢係真嘅， 呃人有 話支持世界的呢句先係真嘅。 呢句先係真。 有冇反過蒼井空啊？直至到蒼井空退休都唔反佢啦，係嘛？ 佢有反蒼井，冇反空。 系，哇咁有夾嘅你， 唔係文字啊嘛， 所以我就係話你呢啲虛假嘅民族主義、海豚型接集 嘅虛幻嘅民族主義， 佢只會吸引到啲咩人咧？咪就係嗰啲咁嘅質素嘅人。你唔好以為全中國，以為上海等於中國喎，大佬等於美國等於紐約，呢個係假象嚟嘅噃。點解 Donald Trump 會贏啊？因為美國不是等於紐約咯。等於中國不是等於上海，習近平點解民望咁高啊？喂，中共仲有7億係嗰啲農民嚟㗎， 真 係 差， 就係聽嗰啲咩打鐵還需自身硬啊， 超過一半，超過一半嘅人口， 咪咯，就係、是、見到楊利偉太空上太空覺得好威，佢唔知道美國佬1960幾年已經上咗去， 站起來啦，遲過人哋，遲過人哋100年， 但係 遼寧號遲過日本就100年， 香港大量嘅基層市民都係受呢種廉價嘅民族主義所影響，亦都係每日每年隔往泉州軍營開放走去排隊嗰啲阿伯，我認得嘅全部都係同一班人嚟。 同一班， 無論解放軍開放好，睇解放軍民工團嗰啲長腿長撥表演又好，或者係去廣珠澳大橋鬥頭班車也好，都係同一班友嚟。你睇到嘅嗰啲根本就係一係就咩咧？不是生產嘅退休人士，本身亦都唔係話啲咩嘅，即係所謂社會上邊認可嘅成功人士。其實我唔會去過分苛責呢班人，我覺得真正要批判嘅就係嗰啲所謂社會裏邊嘅成功人士，就係、是、陳建波啊、陳茂波啊、林鄭月娥啊、掌權呢啲，包括嗰啲商界、嗰啲富二代、 出嚟支持填海嗰啲富二代，其實係毀緊你老豆嘅基業啊，都白痴嘅。嗰啲地係懟冧曬你哋喺呢個中環、喺金鐘、喺鰂魚涌落嗰啲擁住嗰啲咁嘅商廈㗎，其實 自毀長城。 仲要佢哋見到嗰啲咩國事嗰啲咁嘅出嚟喺度講話支持，真係有陣時唔想講粗口嘅，真係呢啲叫衝出嚟乜嘅，真係。不過你睇到。呢、这個就係我話你個精英社會裏面香港從來都唔係靠 mass society，mass society 係共產黨，佢要群眾起家嘛。習近平嘅基礎咪就係嗰七億民盲咯。但係問題係香港係一來靠精英管治噶嘛，香港撲街係班精英啊嘛，其實係。所以我話我唔會怪走去鬧你嗰個阿伯嘅喎，唔係你都唔會同佢認真地去。 我都係簡單辯論啫。 係啦，即係你都算啦，係同佢嘈嚟做乜嘢咁？但我覺得香港最賤格、最賤格就係呢一陣，係獅子山下成功嗰一陣。你睇嗰啲嘅專欄作家出嚟撐填海嗰啲，係咪？獅子山下呢一代最撲街係咩咧？亦 exactly 就係不問是非，只問利益。 佢唔會走出嚟去 defence 過去佢成功嘅制度優勢，反而咧係親手係去葬送佢，又或者當共產黨係要破壞嗰陣時候，佢哋唔出聲。 佢仲賤係咩？佢將過去由制度上嘅成功優勢歸結於我個人啊！你睇陳茂波嘅訪問咪咯，係咪？我喺大磡村長大，我咁窮，然後我靠個人奮鬥努力讀書，入讀中大，出嚟做會計師，慢慢做到財政司。佢唔會諗過點解你呢條咁嘅蛋散可以成為財政司？你試下你嘅堂兄弟喺大陸生活，你睇下佢而家係點？係咪？點解英治時代嘅制度優勢你睇唔到？你以為個成功係你個人啊？嗰個係一個社會喺1972年之後，成個政府、成個社會大改革嘅浪潮下邊，你係湧咗上去啊嘛！我自己係好清楚嘅呢樣嘢係，嗰個唔係你自己努力咁簡單嘅，嗰個係一個同個制度、同個文化、同個社會改革有關噶嘛。但係呢一代人佢就係完全唔講嗰樣嘢，將自己嘅成功經驗絕對化，然後變成係唯一成功嘅原因。你睇到嗰啲咩 banker 黃遠輝啊、鄭海泉一路數落嚟，邊一個人翻去大學？我成日都話，我最憎嗰啲中大、港大請我哋做 mentor， 走去教壞嗰啲學生，係搞學生同埋教壞學生啊！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嗰套嘢根本上係自己都冇反省，你憑乜嘢去教人啊？你唔係利用英治時代嗰個制度、個保障，然後你班友可以埋手揾錢？如果不是英國佬幫你處理了政治問題，1967年你玩完了，是吧？沒有大輪子，沒有英軍，沒有警察在這裡，解放了香港已經。所以我就說這班人是真的彭定康所說的賣港，是因為香港人。不過我會再加多一個條件，就是香港的精英階層，不是普羅百姓。普羅百姓是沒有能力賣港的，我覺得。他們幾左都好，他們最多都是跟隨民族主義在這裡。喺度 搖旗吶喊嘅啫，最多係做啦啦隊。 啦啦隊，你話佢叫佢上街襲擊呢個日本領事館都唔會，都唔會，絕對唔會。佢最多就係喺度茶餘飯後喺度講嗰陣時，就喺度攞嚟打嘴炮嘅啫。我覺得，但係真正賣港嘅就係呢啲陳建波啊、呢啲工程界啊、何中泰啊等等呢扎咁嘅人。所以我就係話咧，最後尾雖然你生日都好啦，即係講極都係唔俾你走啊。其實，不過你有個好處啊，其實。你比阿陶君衡好啲啊，其實係啦，陶君衡就會話約我長毛宵夜， 係咩？ 我下次真係叫定長毛匿埋喺度， 係咩？ 佢一講嗰陣時候，長毛即刻走出嚟，我幾時約翻你宵夜啊？ 咪拎袋呢個腸粉出嚟食咪算？ 即場踢爆佢！好啦，今集多謝大家， 好 多謝阿 Gary，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共度呢個52歲生日，係啦，希望你53歲生日都係同我哋一齊， 會嘅會嘅，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紹俾大家啦！一隻得個煲嘅， 蕭生你想食咩啊？ 過咗中秋節咧，已經成3個禮拜啦，咁咧就開始就應該係打邊爐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呢、這個火鍋節咧，由16號至到31號。首先呢一個係有1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堡嗰邊，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的丸類有黑椒牛丸、龍蝦丸、魚腐，總共有600克的。日本港島蠔250克，這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一盒8粒，還有善寶的 冬陰金槍魚湯兩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兩包烏冬。我哋嘅會員買係218蚊，218蚊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蚊就轉咗做一加加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蚊咧就變咗係就一加加嘅韓牛翅。其实打边炉全世界，我觉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系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啦，我惊你食到唔啱。记住嚟人民超实体店买我哋呢啲火锅套餐啦，知唔知？今日梗系又有。